被扣押的四名过渡政府部长，包括通讯部长、青年和体育部长和新闻部长等。苏丹军方在上个月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哈姆杜克在首都赫土木的住所遭到绑架之后获释，几名主权委员会成员和部分过渡政府部长等亦都是被扣押。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2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74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蚊，跌10.8；盈富基金25.08蚊，跌3毫；阿里巴巴161.1，跌4.5；友邦保险87.25，升1.65；美团280.4。跌5.6，比亚迪股份315.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90.12跌2.8，药明生物103.8跌1蚊，汇丰控股44.95跌2.2，新上市的英同科技系报70.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499，瑞士法郎8.532，澳元5.746，加元6.244，新西兰元5.51。新西兰元是5.515，欧元8.99，每百日元对港元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5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6,620蚊，升12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95.03美元，卖出1,795.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出嘅道路事故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咧，封路重开，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1月7日起，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第一集于11月7日中午12点播出。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做其他工作的噃，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回到电台做朝早节目的。现在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收的，他就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少经验，但我想都有帮助的。 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 在新歌之中饰演一个一个搭两船的情人，现实中他唯一有的经验就是曾经有过暧昧的三角关系，但是已经令他觉得够烦了，所以花心的事他说都是留在唱歌那里吧。 多讨厌别人犯了错，偏偏我亦瞒住两个。 今次作曲除了有 Angela 自己之外，亦都有冯允谦、苏道哲，填词张楚乔，编曲监制苏道哲。 到底我最明被揭破， 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盛允 I'm Sorr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你好啊，我是梁继章。怎样可以快活，就是扭下拧下揈下同埋听风松快活人啦。 是咁我就是哒哒滴滴哒哒。咩快活就如意。 唔系哒哒滴滴， 唔系哒哒滴滴啊！我记得唔系，我唔记得乜，但我记得一定唔系哒哒滴滴。 系迟迟执执，迟迟执， 迟执迟迟执，迟执 迟执执迟执执。 系啊，快乐咒语， 快乐咒语， 执执一。 点啊？ 星期五，五福临门，马大强。 我想讲嘅就系我唔系哒哒滴滴，我系迟迟，你 系 迟迟执执，我唔系哒哒滴滴，我音系啱嘅喎。 啊 ，OK， 系咪？ 好 嘅，字唔啱啫， 冇 错，系咪？ 人生有不同嘅选择。 我喺度呼吁边一个记得当年呢个快乐咒语嘅，快啲话俾我听。 有个人举咗手啦，琴日已经 系咩？ 唔系啊，琴日已经有人举，有一个人举咗手嘅就系你嘅 fans 啦，同埋系真系有噶咁啊嘛。 好啦，我哋三个钟头 party 开啦。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到一点钟啊，同埋今日咧，我哋都有呢一个点唱嘅时间，十二点可以打嚟啦， 1872388，1872388，快啲打嚟咯，迟啲。 今日嘅早上啊，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80%。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温暖，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嘅。我哋有 B G 嘅呢一首，阿马小强啱你啊，叫斋 talking， 得个讲字啊，斋 talking。今日仲有呢个不可思议，哇！今日不可思议真系不可思议啦。 正啊，今日搵啲嘢养下咧， 金鱼有咩啊？巴西龟啊？ 系啊，有蚕虫啊。 我哋节目啦，有位朋友咧，即系经常听我哋，唔系经常，日日听阿 Kenny 咧，佢话已经开始唔开心啦，知唔知点解？佢有，因为星期六日咧要听重温啊嘛。 系啊，我快啲俾个快乐咒语俾佢啦，迟迟插插，迟迟插插， 迟插。嗱，呢个 Kenny， 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嘅，我会响你嗰度讲一个钟头嘅。 斋 talking 系咪？ 斋 talking 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版本系啦，由你主演。 斋 talking 眼琼琼啊，你个节目叫做好唔好啊？ 都会播歌俾佢听嘅， 播播。你我喺网上系冇错，唔系佢前面仲有一句嘅清风 清风 咁样咯， 几好啊！ 同埋我今日咧，我见到你喺网上留言俾啲听众话，我依家点只歌俾我情人听，你有情人嘅咩？ 阿芬啊嘛，唔系阿芳定阿芬啊？阿芳 阿芳 阿芳 加几次阿芳嗰啲， 加咗两次， 咪系咯， 都系为咗你系咪？ 冇错， 唔知 佢仍然挂住当年嘅你啊嘛，系咪？ 咁啊惨啦！ 喂嗱，讨论区上面 回头是岸， 今日 一讲我就 down 晒。 今日咧，我想讲下个礼拜开始有新一轮嘅风骚食堂啦，讲下食嘢啦。啊，我又谂嘅，今日我睇咗个网上嘅新闻咧，即系文章啦吓，即系话我谂咩啊？其实可唔可以问下昌哥咧？嗬，就系关于食物嘅干净度啊。 哦， 食物嘅干净度，因为咧，我以前听过咧，有啲食物，尤其是一啲蔬果啊、蔬菜咧，最好咧就系话啲食用嘅洗洁精，我每年嘅类似啦吓，要浸一轮先嘅，咩有农药啊，粪，因为嗰啲叫农。 有 系粪便啊、虫啊、猪嘴啊， 污糟嘢咧， 我从来冇咁做过。 我 都问你哋有冇？ 我都冇， 我从来冇。 菜咯，菜你咪要浸咯，尤其是系西洋菜。 西洋菜， 西洋菜， 我只系浸西洋菜。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一路浸嘅话，佢啲棘奇乸会走出嚟噶，细细条噶。 用盐浸啊嘛。 用盐诶，我又唔使，我唔系啊，我就系用水浸，系啊，跟住佢自己就。 但系你都唔会落一啲洗洁精或者系啲 唔会。你讲嗰啲唔系洗洁精，嗰啲叫做就系水果清洁洗洁精，系啦。咁嗰啲你要特别买嘅，系同你洗。洗碗嗰啲系唔同嘅，咁嗰啲嘅就系我冇买过，因为我正如琴日阿 Dr. Eric 讲嗰啲，其实佢都系促销嘅手法嚟嘅啫。 我都 绝对唔相信需要咁样，系咪？同埋有讲啊，可能有啲水果嘅话，佢有啲蜡喺上面，例如苹果啦， 苹果 呢个令蜡，其实正常唔系咁噶嘛。 系啊， 咁嗰啲咪你咪批咗啲皮咪得咯。 苹果啦，橙你亦都话有嗰啲染色剂喎，你有冇觉得啲橙特橙噶？即特別橙色嘅， 好橙，好橙，嚇， 好橙嘅， 有啲係啊，令即係 總之好橙 嘅， 又或者係嗰啲就好假甜嘅西瓜，你有冇食過啊？ 假 甜西瓜，西瓜係鮮甜噶嘛，係嘛？水果嗰種甜， 佢啲 係 糖水甜， 嗰種死甜啊嘛，佢哋話係打啲糖水落去噶，我買過啊， 數字嗰只， 唔 係 數字， 我唔係 大西瓜， 未食過， 一個劈開一邊，一半俾你，一 俾我，係太極高手，係 嗰啲咯，唔好食噶。 今日咧，因為咧有個新聞就講到美國組織啦，個農業部公布十二大最污糟蔬果啊， 你使咩做啊？ 咁都洗咯， 批 皮 咯， 我想問你哋提子嚟搣唔搣皮噶？提子。我都 唔係因為嗰個皮好有用噶， 嚇有咩用啊？ 氧化嗰啲咩誒，要喺曬裡面噶。 哦，即係最營養。 你唔好食咗佢啊！ 咁下次你食皮，我食肉咪得咯。 好，你食核啦，你食肉同核啦。 你兩個真係相親相愛。 嚇，冇問題。 我頒一個有愛獎俾你哋。 梗要啦，係咪先？ 從你哋嘅言論，我都明白你。 因為我知道佢一定唔會，你放心，所以佢一定唔會剩翻啲皮俾我。你試下。 對唔住，對唔住。 你接受我凌厲嘅眼神。 好凌厲。 唔夠膽咁 大我嘅，真係唔夠膽。 你哋真係一個壞咗嘅氣球，我吹唔著。 咩意思啊？ 係啊，啱㗎啦。 喂，嗱，十二大最污糟所講，純粹參考下啫， 好 多樣嘢咁解啫，唔需要擔心嘅。即係大家咧，即係大菌食細菌係嘛？食細菌變補品係嘛？十二大最污糟咧，其中第一個咧，我明嘅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 因為佢好多嗰啲粒突粒突粒突粒突 頭咁樣。 係啦，菠菜，菠菜，其實我覺得西洋菜咁嘅污糟啲。 嗱，菠菜我覺得嘅就係咩咧？個尾嗰度 啲根啊， 係啊，啲根嗰度污糟，係難洗嘅，但係又有講過嘅，就啲名廚有講過 ，no， 千祈唔好，因為又係接近根部。嗱，你有冇留意嘅就係菠菜咧？個根部嗰度咧係紅紅地色嘅， 係啊 係 啊， 嗰度就係最有營養啦，成條加埋都未有佢咁勁啊！ 咁 你 淨係食啲根咪好？ 係啊，嗱又俾你 食啲根， 提子皮加菠菜根。 通常咧，你會將佢咧就係剁咗佢啦，係咪嗱？我冷待你，我唔睬你，你好受聲啦，喺時候。 拉拉鏈， 喂！咁跟住咧，你切咗佢之後嘅話，你點樣可以洗到佢乾淨啊？其實嘅就係譬如可能呢一個啦，切咗個頭出嚟嘅話咧，就將佢喺中間嗰個位嗰度破開。係啦，係一個方法嚟嘅。咁啊，將佢咧破開，即係四份咯。係啦，咁跟住裡面嗰啲沙全部就養一養， 咁 就走曬出嚟㗎啦。攞埋落去一齊煲湯又好，或者係烚嘢都好嘅話，其實嗰度嗰啲係最有鐵質嘅。 哇！我真係未食過嗰啲 紅色 㗎 嘛， 係啊，紅色 㗎，所以唔好抌啊，係嗰啲係補嚟㗎。 揾阿昌哥教啦，洗洗菜。 你俾我啦，你俾我啦。 好嘅，好啦，喂，翻嚟除咗菠菜之外咧，佢有桃薄梨，有 蘋果， 有頭先你講嗰啲啦，提防騙子。嘅提子 系咪因为有蜡啊？点解啊？ 佢仲系话佢个外好多农药啊！ 佢个样唔污糟，你觉得？ 其实 唔系苹果，我会洗个底嗰度，好污糟嘅，我觉得。 佢可能唔系 五粒的嗰度， 唔系净系讲嗰个外在难难洗啊！佢系讲呢一种生果含嘅农药，可能会相对地高啲，所以洗嘅过程都要小心啲。 浸 咯， 系啊， 批皮咪得 咯，有讲过噶。 嗱，讲埋先，仲有拣车厘子、土。梨、甜椒啊，同埋辣椒，即系嗰啲红色细细条嗰啲吓，芹菜同埋番茄。喂，番茄我最中意怎食噶？你哋有冇 啊？超中意，我好 我好中意食一种叫做蛋茄蛋字啊，嗰个 chemistry 茄同埋加埋蛋咧，好好食。 系，但系茄蛋嘅话，我觉得冇死错人嘅吓。 系， 喂，食饭都好食啦，茄蛋。 你识唔识炒个蛋咧？ 非常叻， 我唔识炒， 我好叻噶。好犀利， 要滑噶喎， 我知啊，你讲滑碎蛋啊， 系啊系啊，有啲炒到碎心心噶。 我明你嘅意思，其实最紧要系乜嘢咧？系个火候嘅控制，就 系 你一倒落去嘅时候嘅熄火， 一倒就熄火， 系啊系啊， 一倒就熄火，跟住你将个啄啄喺度熬，喺度熬，喺度熬佢，咁佢就自己会凝固噶啦。因为其实你头先之前你已经烧红咗个镬噶啦嘛，其实就 系 你如果系整到佢老或者系整到佢一嚿嚿嘅话，系因为咧你一路都喺度烫住佢，咪大火，一定整唔到。你咁系咪嗰种滑蛋嗰种感觉？系咪？我 系 咁搞嘅。 同埋人哋话咧，如果要滑蛋咧，加少少奶喎，系咪 你整 scrambled 可以嘅，都得嘅，系啦。但系如果你话你整番 茄蛋 咧，有阵牛奶味就好似唔系好夹，系咪？ 有个松味嘅喎，会 系喎。 咁你又拨啲番茄炒蛋摆落个面包度，第二朝 啊，又得又得， 味都得，你中意咪得咯。好似阿昌哥乜都加松味嘅，系咪？ 哦，系。 喂，到最干净啦，佢就十五大最干净：牛油果、粟米、菠萝、洋葱。木瓜、茄子、芦笋、西兰花、卷心菜、奇异果、椰菜花、蘑菇、蜜瓜、哈密瓜等等，佢系十五大最干净嘅蔬果。 诶，西兰大人系啊，我正想讲 西兰花同椰菜花，系啦 ，objection 啦，诶，俾个五 都话唔系净系容唔容易洗咯，系讲一个农药嘅含量。 哦，因为我觉得西兰花同椰菜花呢一种咧系污糟。 嗱，如果你咁讲法嘅话，你农药你都系咁啊，乱咁一劈咁喷出嚟。 即系所有嘢都一样。 咁西兰花点解唔会容易 trap 咗啲农药啊？如果你咁讲， 系 咪？ 其实西话唔系，话西兰花点？点洗咧？你 西兰花我会将佢咧倒翻转头，又系咁样噶啦。我搵盐水洗， 佢真系好难洗喎。 系啊， 太多嗰啲粒粒粒粒。 系啊，嗰啲花仔啊嘛，系啊，花仔同埋花仔中间嘅话冇噶啦。我就会将佢摆落去一啲嘅盐水里面度浸咯。咁同埋个就我会将嗰啲花向底，佢咪有框嘅，框成棵树咁噶嘛， 倒立啦。 系啊，个框就总之倒立啦。系啊，佢个椰菜嗰个头就喺下边嗰度咯。浸浸浸浸。 有冇听过咧？我唔会嘅，但系有啲人咧话食。菜心咧剪晒啲花佢啊，啲花黄色嗰啲花。 我阿妈系咁嘅。 但我觉得嗰啲都几好食咯，我唔会抌嘅。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佢话有虫系嘛？ 有唔系？系如果你要系冇错，即系若果你系嗰啲 organic 嘅种法，又或者讲紧系以前嘅种法咧，佢哋临粪便嘅时候咧，嗰啲花系食晒。 同埋好难洗，系咪好难洗系嘛？ 咁样。 唔係話好難洗嘅，其實如果你要洗嘅話，我覺得點樣都洗到嘅。 你食唔食花 㗎？我食㗎， 即係你唔會，你唔會係嗰啲摘曬佢。係 我唔捨得摘㗎。 我啲屋企人係摘曬啲花。 因為你買一斤菜，哇！你摘曬啲花， 冇得啦， 得翻半 斤， 得翻一半咋？係啊， 跟啲菜俾我食咯，係咪？又留翻俾我食係咪？誒，同埋仲有一個習慣嘅，冇啦，唔俾啦，掉咗佢都唔俾你食啊！好，因為我嗰陣時候覺得好笑㗎，佢哋成日係話俾我哋聽就話：，啲菜唔好食啊，唔好食啊，即係唔好食花咁樣啦。跟住咧，我哋話點解啫？我哋要啊，要啊咁樣。哎呀，食咗之後我會濃啊！咁你 點解？未聽過。 亂講。 哦，即係作啲嚇你，係 作啲嘢嚇你，就叫你唔好食嗰啲就菜心嗰啲花。 有啲人話唔好食嗰啲花，但我到而家都唔捨得嘅，我都係照煮照食嘅。 啊，同埋你會唔會做一個動作嘅？譬如可能講緊。就是一些不是苗，如果說的就是比較大棵的菜心的話，其實呢怎樣可以令到它好吃一點呢，是在個尾那裡的話摘一摘它， 是啊 是啊，批一批它的話，它咬下去的話它不會起渣， 是啊是啊， 渣很遠的， 不好吃 的，但是有功夫咯，是不是好吃很多的，是啊 是啊， 是啊，那 時候我媽就分配我做這些工作， 沒錯， 即系下难嘢， 就系啲阿婶我喺个后栏嗰度就做呢啲咁嘅嘢， 菜尾 摘豆啊，摘菜啊，摘西洋菜，摘西洋菜最辛苦。 等你参与下啊嘛， 唔系你知唔知摘西洋菜噶？ 我最唔中意食摘芽菜， 啊芽菜好辛苦， 系咪？ 摘个尾啊嘛，摘个尾啊嘛， 系啊，每一条都要整啊。 西洋菜点摘？ 西洋菜有啲白色嘅苏仔啊，要搣晒嗰啲。 嗰啲苏仔唔食得噶，嗰啲 系啊？ 点解嘅？ 知啊，佢總之我阿媽叫我摘啦， 一條白色好似啲蟲咁樣核突。 係啊，核突啊！ 咁你摘咗未？你自己 摘咗， 你啲蘇仔摘咗未？ 佢唔使摘，佢可以剃， 一條一條 查查先。 咦？啊！繼續我哋節目啦，下風騷快活人，記得我哋十二點後有點唱嘅時間。今日又你又知唔知？我哋一齊問問題啊！ Sex a thing, you. I believe in miracles. Since you came along, you sex a thing. 嚟嘅呢首旧歌叫做 You Sexy Thing， 你呢个性感的东西送俾阿性感小强强听啊吓。 哦，多谢。 好唔好啊 ？OK， 因为阿方话想你继续咧就发光发热啊， 啊，你嗰啲牙菜根咧吓，就 我谂起佢就嚟生日， 就会有点而凄怆。 哇，你真系有挂住佢噶？ 唔系你一讲佢名，我就谂起佢生日。 嗯 ，OK。 哇，你使唔使啊？我呕心。 佢原来系一个潇洒、一个长情嘅男人嚟吓，真系唔好睇小佢。 我赞你。 好啦，十点半啦，听紧呢个风骚爆人，我哋先咧十点半嘅财经交流消息等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期望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三周年的时候，能够同内地开展较有规模的通关，以让特区政府可以举办一些较大型的活动。林郑月娥说，香港社会各界都热切期盼通关，可以免检疫回到内地。而昨天中央和特区政府已经发出了积极正面的讯息，就是双方的讨论和专家对接已经得到良好的进展。他希望很快真正为香港居民带来好消息。他又说，免检疫由内地来港的措施已经顺利落实，回港已经安排近30万名香港居民回港，而来港亦都已经有1万几名的非香港居民以免检疫的方式来港。终审法院驳回挑战新界丁权合宪性的上诉，一致裁定丁屋政策合法合宪。法院认为丁屋政策受到若干条法规和基本法隐含但清楚的认可，相关权益完全建基于公法之上，政府是合法行使酌情权处理丁屋申请，权利亦都属于基本法第四十条中权益一致的范围内。至於上訴方指保障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的基本法第四十條受基本法和人權法案有關反歧視條文所約束，終審庭並不認同，指出反歧視條文在原居民權益這項的特殊議題上的應用被第四十條排除在外。灣仔一個私人非住宅的處所日前發現食水樣本的鉛含量超標，水務署總水務化驗師蔡德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大廈其中一個單位發現超標，但未確定其他單位有沒有同樣的情況。大廈已經提供另類的食水水源，以及在公共地方張貼告示，確保其他用戶知道食水可能受到污染，暫時公共健康風險已經消除。蔡德业指出，大厦系统相当庞大，已经要求负责人聘请专业人士详细调查，找出源从何来和受影响范围。署方会密切监察调查进度，如果未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完成，期间引致公众健康风险，就可以公布大厦的地址。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在同一个节目说，署方至今未公布涉事大厦的资料，引起公众不必要担心，处理手法有更大的改进空间。警方在今年头三季录得871宗虐儿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六成半。警方说，施虐一方大多数是受害儿童信任的照顾者，受害人在举报过程中感到挣扎，延迟多年才报案，而中途决定不追究的机会亦都较其他类型的案件高，增加揭发和调查难度。警方说，大约十年前接获一名当时12岁女童报案，说多次被父亲性侵犯，警方之后将她的父亲拘捕并展开法律程序，女童和弟妹被送到社福机构，但之后接获通知说女童有感自己破坏家庭，决定不作追究，女童的父亲无条件释放。警方在两至三年之后再接获女童报案，表示再被父亲性侵犯，她的父亲最终罪名成立。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翻嚟我节目风骚发言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79%嘅，10.8。今日咧讨论区度见到外国一啲嘅新闻啦吓，就话喺埃及发生嘅，就有一个男士咧喺网上识咗一个女仔吓，咁你知咧女仔而家其实咧嗰啲摆喺社交平台嘅相咧，我谂有70%都系 P 过噶啦， 梗系啦， 其 实 会唔会唔 P 噶？ 嗱，其實我想咁講，有啲相機有冇發現嘅就係個影已經靚好多，因為其實基本上已經 filter 曬噶啦。 啊，係啊，係 啊，咁佢嗰啲係咪真嘅？ 我幾個都係， 嗰個都唔係你真嘅。 所有相咧，我一直同佢影，我同佢影合照啦。我點解我有口唇膏嘅？影完之後， 係啊，冇錯， 佢話呢啲係 beauty camera 咧，影完就會靚啲嘅。咁係 啊， 咁咯，係啦。咁呢個咧就唔單止係 P 圖啦，佢就話嗰個女仔咧網上認識嘅時候咧，次次出嚟都係咧化得好濃妝嘅，網上見佢嘅相都好靚女嘅，咁。於是咧，佢就心動啦，就一個月後咧就同佢結婚，好啦，結咗婚之後咧，就翻咗屋企啦，大家一齊住啦。咁第一次咧見佢素顏咧，佢覺得係第二個人嚟嘅，即係冇化妝個樣，佢形容係好似係第二個人， 好震驚， 好似娶咗第二個人咁樣。咁啦，最後咧呢位男士就索性申請離婚啊！佢覺得，咦，我靚咗你嘢喎，原來你化完妝同冇化妝係爭咁遠嘅咁樣。 你仲好意思攞出嚟講嘅？ 唔 係，係嘛？幾件事，我覺得我就係、是、即係簡直就係自己攞嚟，係嘛？ 冇錯。 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而家科技嘅進步，係嘛？啲女仔照片你冇理由唔知啊。第二樣嘢係出咗街噶嘛，係嘛？ 係啊。 咁你冇可能就一個月就同人哋結婚啦。 冇錯啊。 係咪？ 你佢簡直係外貌協會嘅。 错嘛， 即系冇感情，系啦。肯定 男人衰咸湿，我就真系帮唔落噶。 就算同埋即系咁讲啦，即系就算佢今时今日个样啱你。过多十年，其实都唔系呢个样啦。个个人男士都系噶， 咁摆到明佢系贪你个样啊嘛。 系啦，冇感情嘅基础啊，一个月算罢啦。 咁啊攞出嚟讲有冇？ 唔对个女仔你都惨，个女仔可无端端 点改啊？ 个女仔本身可能系真系想尊重呢个感情，或者尊重个男仔化靓啲。我谂个个都会啦。女仔你去参与嗰个拍拖，咁你会化靓啲啦。喂，原来唔化嘅时候，你系会即刻离婚，即系咁样。 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就系你点维系咧，都得嘅，系咪啊？ 我女仔我都系一半啦。 系啊， 个 女仔都系，我都觉得 一半一半。我 你点会化一个嘅根本上只系爱自己个样嘅人咧？系嘛？呢样嘢唔维持得耐噶嘛？ 嗰一个月你可以即系抹咁少少妆俾佢望下咁样。 咁啊算啦， 渐变。系嘛，即系唔好一日一起身唔化妆，应该淡啲淡啲。 我都讲过啦，系嘛，我代表女人，系咪？初初嗰时候同你去街嘅，我梗系唔敢喺你面前嗰度话又冇眉啊，又冇晒嗰啲眼一毛噶嘛。但系你都要慢慢去将呢一个事实啊，话 俾佢 听，话 俾佢 听，系 啦，冇错， 都唔可以咁样货不对版嘅。 啱啊， 人哋消费者委员会可以告你噶嘛。 真系啊，海关告埋啊， 商品不符 条例，海关 啊。 系啊，你着埋啲咁嘅假嘢又戰高晒唔得嘅。 所以其实系咪女仔呢如果识男朋友呢应该最初一识就最好唔好化咁浓妆呢呢、這个系咪 咁我又唔觉得系。 系咪 系啊，但其实慢慢嘅就你要俾佢知道其实我系一个点样嘅啦。但我又觉得就永远如果你淨系外貌协会嘅即系。 嗰啲唔得啦。 系啦、咁样嘅嘢亦都唔会耐囉。你淨系鍾意佢个样。正如你所讲嘅就系你老咗嘅时候觉得一样 嘅。 觉 得一样 㗎 啦。 系啊。 吵都吵㗎啦。个个都。 所以我系内在协会啦。我依家招收会员啦、 你睇佢啲肠系咪？ 未必需要内在，未必需要内在。 唔该攞条， 唔系，唔该你照个 X 光。我睇下你啲， 因为有阴影喎呢度，咩嚟嘅？ 睇下你有冇食肉。 喂，呢样嘢可能仲好喎，起码佢健康啊嘛，系咪先？ 又系喎， 系啊，外在，好快变噶啦，最紧身体。 我啲医生全部都已经可以揾到好多人喺度，哇！呢张 X 光靓，我嘴佢， 连张 X 光都 P 图。P 走晒， 冇晒病。 系啊，哎呀。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You a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An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I'll keep you satisfied. 老妹妹周记，一沙一世界。由于疫情的影响，全世界的人类都在接受一个新的常态，每个人都只会露出一对眼睛，出入的地方是要扫二维码记录自己去过的地方，外地的亲戚朋友都起码要有两年没见，要靠电脑的视像保持联系，全部的感情都成为 long 啲，对于维系感情来讲是一个无奈亦都必须要接受的考验。不可以去旅行散心，对于香港的人来讲一定是众多的无奈当中最难以忍受的。但是我想问，旅行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是想置身一些熟悉的地方，让自己开下眼界，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看下自己不同的风景，真的会令人发觉世界之大，各有千姿百态，有不同文化和生活的方式，让你明白生活依然是艰苦的，但是生命依然是美好的。稍作休息之后，储蓄面对现实的力量，回归重复而苍白的日常。离不开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办法在意识上面来一个小旅行，踏足一个不太经常去的地方，做一些不会成日做的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上个星期五晚，我约了朋友去看演唱会，地点是在旺角的麦花臣场馆。讲起上来，对上一次看 concert 已经不知道几时了，支持一些喜欢的后起歌手作为我自己的出发点，特别是一些经历过努力挣扎而有实力的歌手，我特别有感觉，特别有期待的。开场前的一个钟，我约了朋友在旺角度会面，突然之间我提出不如去街边度食嘢咯，吉下鱼蛋、烧卖，食最臭嗰档嘅臭豆腐， 买杯手摇的水果茶，买完一档站在条街那里吃完又换下一档，食物又便宜又好味，好过坐在有冷气的餐厅吃个晚餐又贵又不好吃。川流不息的人在身边度行过，入夜的灯饰明亮耀眼，色彩缤纷。我忽然有感而发，问我身边的朋友：喂，而家我哋似唔似去咗士林夜市啊？食紧臭豆腐嘅朋友猛咁点头，继续同嚿豆腐搏斗。食饱一餐，每人都只不过系几十蚊，加上好耐冇咁放肆啦。夜晚去旺角度扫街，仲要有一个朋友陪我一齐癫。对于心血来潮而做嘅决定，满意嘅指数系百分百，心里面已经盘算下一次再嚟玩过。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对于眼睛、耳朵和三观是一个的美丽呈现，传达的中心思想让你思考、感受、内化，而成为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讲到娑婆世界，含义就是世界的众生忍受十恶，带着诸多的烦恼而不肯出来。每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亦时有肆意在不受约束的暗黑之中堕落。其中的一拍，有位乐手用一个空灵鼓演奏，令我想起一次的西藏之旅，了解喇嘛用沙所制成的弹绳制作，完成的作品叫做曼陀罗，意思就是时间记录了一切，我们只能做着这一件事，留下一点的痕迹，但这些只是一瞬间的精彩，生命就是如此。完成的曼陀罗会被抹去，意思就是人生没有永恒，没有完美，所有的事都是由因缘聚散而成，只有爱与包容、慈悲和关怀，才可以令到这个世界更加美丽。那一晚，我带着这份领悟离开了人山人海的旺角，散场的时候扰攘完后，已经接近零时了。刚才的喧闹已经回复平静。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空，始终是会去回它本初的状况。这一晚的经历，除了会变成回忆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走醒了，谁在说梦话？原是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砌城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扩张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意飞往道跑。闹钟到灯最先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枕于梳旁，哪有着痛我不必蹉跎，要爱就爱吧，枕于梳旁，哪有着痛我。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量度，这生活应已赤裸，到此不必再带取寂寞，千万户门外看，管道落为乐，都挥苍天与众生，那一位早被挖走内藏。什么不舍人，同类几家人，都已别负时光裸着人肉吧，魔鬼尽管去落亦我吧，哪去不留，带我继续痛于咒骂。 好啦，有老妹妹日记啦，带嚟好特别嘅信息吓，好特别嘅歌曲啊。 嗯，冇错，咁就系有陈雷嘅梳婆，希望大家喜欢啊吓。 啱啱睇完咧，曲词都系佢咯。 系啊， 我起初听咧，以为系林夕啊，佢嗰啲，哇，佢有啲禅嘅里边喺度。 冇错，其实讲 都有啲好现代嘅嘢喺度，开头嗰句，正， 好，非常好啊。 系啦，喺技术上面有啲唔系几合拍咯，所以咧就讲声唔好意思啊吓。吓亲大家， 我唔惊， 因为有你梗系唔惊啦，你又冇理佢坐喺度啦，尊佛咁样， 佛尊佛， 会又翻， 果然系佛系强啊， 佢系扮大师， 会又翻，你嘅歌，你嘅 乜嘢事都好嘅话，我一样都系坐喺度， 半点也不惊， 都唔识做， 半点也不惊，唔参与，唔知， 善哉，善哉，头 先大佬几惊啊，即系佢就哇，点解会咁样嘅？个CD冇声嘅，喺度腾嚟腾去， 我有睇住佢， 你好嘢，你睇住。 系啊，唔系因为如果 佢用只眼帮手， 用呢一首， 用只眼帮手， 用口帮手， 系点都好。哇，呢首歌， 希望大家中意。 系，同埋你头先个故事内容，我觉得好正，特别扫街嗰一下咧，我 记得嗰啲嘢。真系谂事啦，曼陀罗同埋呢个 有，唔系你由你咁咧由头开始啊嘛，即系 有起承转合系咪？ 你由扫街咧，我觉得已经进入咗嗰个世界。 啊。 系啊，即系你唔去嗰啲餐厅食饭啦，因为我都试过响嗰、那个去嗰个场睇 show 啦，去咗附近一间食一碗拉面， 是正哦，系啊， 好嬲怒， 好嬲怒啊， 嬲怒， 嬲怒噶，哦、 真系我早 啲 学，系啊，真系学佢咁样扫街好过啦，等得又耐，嗰、那个人又要啊，你唔好坐呢个位，坐嗰个位，哇，真系已经唔 你个位个个都见到你个样系啊，啲人会讲下嘅， 啲人唔敢入嚟，一见到 呢一句。冇呢一句，我保證。 我收翻。 OK， 但系咧系嘅，有啲餐廳咧，佢有啲叫做潛規則，或者寫喺個牆上邊。 系 咩四人咧，又要分開一定要嗰啲卡位，你唔可以佔用嘅。兩個人咧就一定只能夠坐一邊嘅。 系 我甚至試過咧食下，唔好有意思先啊，先生，你可唔可以坐去嗰邊？好似你咁講啦， 食下都個人走唔係啊。 因為我坐咗一張當時係冇人嘅台，咁大概人哋四個人啦，你一個人你坐嗰邊啦，咁拎住只碗咁拎去嗰邊咯。 仲有你自己拎啊？ 自己拎啊，系啊， 佢冇陪翻一杯冻饮俾你， 你喺度可能会， 我喺度就唔怪你， 我唔会讲呢啲嘢， 四 杯啊，红豆冰， 真系攞人哋着数。 红豆冰佢想加个雪糕啦， 系嘅，所以其实有时你会觉得系成套咯，系嘛，即系你嗰个配套就 系 你去 局啊， 做啲咩啫？系啦，冇错，真系入局嘅就系嗰个感觉嘅就系你渐进式地嘅就系你去啲食啲咩嘢啦，有啲咩嘅感觉啦， 冇错。 喺嗰个地方嘅话，其实你系真系最好嘅咯。旺角梗系扫街啦，唔使谂第二啲嘢。 特别嗰个戏院门口嗰度啊嘛，哇，一流。 同埋我已经好耐冇帮衬嗰一档真系最臭嘅臭豆腐，但系佢仍然能够坚。坚持做翻嗰个臭度，我觉得非常 最臭嘅臭豆腐。 其实因为有啲人系唔得噶， 我未食过臭豆腐噶，我咁大个人， 一生人未食过， 未，我接受唔到啊！ 你闻到嗰阵味 O 唔 OK？ 好臭， 咁所以你应该未必中。 系啊，我唔够胆去食。 唔系佢闻到觉得太熟悉啊，咁过嚟食自己噶嘛， 即 系 好似自己浸， 系啊，冇人咬自己只手噶嘛， 系咯，咁你 咁似我啲味嘅咁样， 系啊，你知啲甜酱喺个手度咬咪得咯。 系咪？或者问一下咁啊？ 唔好意思，我出一出去。 因为你自己拿出嚟讲先嘅。 好，十一点钟先听新闻报告。 开展国际抗疫合作，推动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并表示中国疫苗将会有效助力约旦推进全国疫苗接种工作。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3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比之前一日减少100几宗。感染个案连续三日徘徊在2500宗左右，累计375000几人染病。另外再多20宗死亡病例，累计2936人死亡。韩联社报道，新确诊的社区感染病例有大约八成在首都圈。由于南韩今个月起启动与疫共存模式第一阶段措施，防疫措施放宽，人口流动量增加，令传染风险加大。预计确诊病例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持续增加。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最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5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2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9.6，盈富基金25.14跌2.4，阿里巴巴161.2跌4.4，美团280.8跌5.2，友邦保险87升1.4，药明生物103.4跌1.4，比亚迪股份314跌1.6，恒生中国企业90.32跌8仙，汇丰控股44.75跌2.4，李宁93.65升2.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497，瑞士法郎8.521，澳元5.748，加元6.245，新西兰元5.515，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6.8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69。日经平均指数报19593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6620升12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93.8美元，卖出1794.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东涌道满东村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 今日黄昏6:35，东区 U16 对南华 U16。今晚8:35，东区 U18 对南华 U18。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过呢个 mRNA 嘅疫苗，咁又打咗点解好啲咧？如果妈妈大肚惹到就会差啲，并发症高啲，咁引致嘅就系话其实胎儿早产机会系高咗几倍嘅，即系细过37周要攞个 BB 出嚟吓。咁如果你打咗有个保护嘅，咁啊希望真系唔好感染到，或者嗰个并发症会冇咁差。真係唔使早產呢，其實對個 BB 係有間接幫助。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是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行政長官發表了2021年施政報告，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香港會繼續發揮獨特優勢發展經濟，推進中部水域人工島和北部都會區發展，徹底解決土地和房屋問題，齊心同行開創未來。2021年施政報告。 话你知， 哇！呢顶安全帽唔可以再用噶咯，又黑咗字，喷晒油漆咁样，划花晒嘅。 咁唔好再摆喺度啦。如果工友攞咗嚟用就麻烦噶啦。顶帽划到花晒，安全帽嘅有效期都睇唔到啦。仲有啲油漆可能会破坏顶帽嘅帽壳强度，減低保護程度噶， 唔止俾人畫花，仲喺頂安全帽度咧立亂咁樣附加配件，唔得噶。記住啊，只可以使用咧製造商嘅原裝附加配件啊。 我仲知頂帽係要配有 Y 型帽帶，唔好睇小條 Y 型帽帶啊，佢可以將頂帽固定喺工友嘅頭上面，防止頂帽喺受到衝擊或者人體下墮期間飛脱，減低頭部受傷嘅機會。 户外工作咁熱又曬。有啲工友会谂住先戴草帽，再戴安全帽，其实咁样咧会大大削弱安全帽嘅保护功能噶。 其实工友可以拣安全帽专用嘅太阳挡，咁就唔会减低安全帽嘅保护功能，又可以得到防晒嘅效果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嘅风骚快人除咗点唱嘅时间喺12:30出现之外咧，咁我哋仲有咧一阵间有你又知唔知啦吓， 系啊， 冷知识啊吓，或者系呢个大世界里面好多要知嘅事情。 系，如果要点唱嘅话，其实要可以打定电话嚟嘅，因为咧阿 Tiffany 姐姐已经准备好啦， 冇错， 电话就1872388 嘅。 OK， 好，或者如果你真系好唔方便嘅，惊老细睇到嘅，咁你可以话俾佢听，咁帮你读都得嘅。 可以。 好啦，呢个时间马老师介绍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叫做 养鬼。鬼仔， 个环节叫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点做嘢？自己企埋一边， 我进入状态。 养鬼仔系今个礼拜嘅主题。我有限嘅认知，我觉得或者我听好多人讲呢样嘢，泰国系比较普遍啊。咁当然讲到泰国，大家要揾翻。啊！ 我老友 马老师嘅朋友 太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嘅代表， 佢就系 葵聪。 当大家去泰国旅行嘅时候，有冇试过以下嘅情况呢？举例去一间 SPA 做按摩，又或者一间铺头买嘢， 间铺头又好 ，SPA 又好，明明唔系为小朋友而设，而个店主可能系男性，点解无端端个铺头里边又摆咗咁多公仔啊、车仔啊、玩具喺度咧？又或者搭的士嘅时候，一上车，咦个司机都一把年纪喎，但系点解个车头之上啊，又唔系摆一啲嘅烟盒，而系摆一啲嘅车仔啊、玩具咁解咧？知唔知点解？原来咧呢啲正正系养鬼仔嘅象征啊！嗱，泰国人咧系有养鬼仔嘅习惯，但千祈唔好惊，唔系话好似粤语片或者一啲嘅鬼怪片里边所讲，嗱养鬼仔咧就是一啲邪灵嘅嘢，养咗鬼仔咧就去咬你啊、食你啊，甚至乎去报仇啊咁，就并非如此嘅。泰国人咧就相信啊，养鬼仔其实是一种功德，佢哋相信呢啲嘅灵婴咧系需要一啲嘅照顾啦，所以佢哋咧就养呢啲嘅鬼仔，希望能够照顾佢哋，直至到佢哋咧可以投胎为止。而供奉嘅方式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咁泰國人相信就係話，喂喺個心裏面，咁總言之，我食飯嘅時候叫埋你一齊就得啦。咁但係有時喎，如果想個小朋友開心嘅話咧，我會買一啲嘅玩具擺喺度啦。有人講到鬼形鬼聲就話，哇夜晚黑咧聽到有人出嚟玩啲玩具啊，啲玩具會喐啊咁，係真唔係我自己又未見過，但係聽翻嚟咧就似乎鬼形鬼聲，有人甚至乎咧就覺得就係因為咧。呢啲嘅小朋友帮咗佢，所以就生意好。越系生意好，就再买多啲玩具俾佢哋咁解。但佢哋有冇谂过，原来佢啲生意好就系因为市场需要，又或者因为服务好，所以多人帮衬。究竟呢啲鬼仔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又或者养鬼仔系咪真系一种功德呢？嗱，所谓各处乡村各处例啦，有人就深信不疑嘅。起码喺泰国嚟讲咧，泰国人中意做善事，其实养鬼仔都系一种嘅善事，亦都系一种嘅善德。唔好以为一定系搵一啲嘅巫师啊，一啲嘅好恐怖嘅高僧人先至可以养到鬼仔。其实喺泰国唔少嘅佛寺，正常嘅出家和尚咧都可以帮你安排养鬼仔，咁佢哋会有一啲嘅所谓一啲嘅雕像咧，系一啲小朋友嘅雕像啦，通常都系金色嘅。而呢啲嘅公仔咧，据称咧里边咧就拥有一啲嘅灵体嘅化身。咁师傅咧通常咧都会帮你念经啊、诵经啊，跟住啊就等你带呢个小朋友翻屋企。翻到屋企咁，你好好善待佢啦。有人就话翻到屋企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听到一啲小朋友嘅声啊，又或者发梦啊，都会见到佢出嚟啊咁。但系我亦都有啲香港朋友养咗，就完全冇感觉，完全感觉唔到任何嘢。有冇话即系因为咁而中六合彩咧？系冇嘅。咁又冇因为咁样而得到特别嘅一啲好处咧？也没有嘅。咁究竟系佢同啲小朋友沟通唔到，因为唔识泰文沟通唔到啊，定系点咧？亦或系真有其事，定系煞有介事咧？呢啲就好难讲。正如我刚才所讲咧，各处乡村各处例啊，每个地方总会有唔同嘅风俗习惯。但对于香港人嚟讲，往往就觉得哇，养鬼仔系好邪门嘅一回事。咁究竟系咪真系咁邪门呢？呢啲真系见仁见智，信不信由你啦。 好啦，头先咧就系咧泰国达人咧胡伟聪讲咗关于佢自己喺泰国咧嘅认知啦，咁样样。咁啊，对于养鬼仔呢三个字咧，唔知两位拍档即系你嗰个感觉会唔会第一时间谂到啲比较负面啊，或者系啲比较恐怖啲啊嘅嘢？ 不过其实我头先听阿胡伟聪嘅呢一个即系讲法咧，又真系能够解答到我。我有时候我真系会见到佢好似讲啦，啲店面咧，你觉得好奇怪，无端端嘅就系喺一间好靓嘅，譬如话 coffee shop 又或者咩，我都有见过。佢就會擺一啲玩具啊，嗰啲嘢唔拉楞噶，同佢原先嗰個裝修或者係佢嗰個氛圍，原來係因為有咁樣嘅情況，我就真係 甚至係的士裏邊啊，頭先講 的士有車仔啊，啲公仔啊，咁 擺啲公仔車仔喺度做咩咧？咁原來就係因為有養鬼仔。嗱，其實咧，我好細個嘅時候睇嗰套戲叫養，就係、是、叫養鬼仔啊。我唔記得係邊個做，係啊，港產片嚟嘅。咁好多嗰啲感覺咧，就來自呢啲戲都塑造咗個唔係幾好嘅，即係呢樣嘢好邪啦，同埋 古靈精怪， 係啊，咩又用屍油啊，拍到好。好夸张噶，好多人惊咁、 啊。 实际上又系唔系咧？马超有冇听过呢方面？ 我听过，但系我对呢啲咧，我有少少抗拒嘅、因为我觉得都好似 鬼妹、啊。你搞清楚、啊， 养鬼妹我会考虑。 外国人系咪？即系唔系嗰啲？ 我知。 嗰啲人一聽我呢三個字，梗係會諗到嗰啲嘅。哦 ，OK， 我 OK 嘅我。 I'm fine, I'm fine, I'm fine, I'm fine. Very 啫嘛 ，OK 啊。 Well, I love you. 你有聽過係咪？ 有，但係我唔係好接受呢啲嘢嚇。即係如果你話做善事做功德，我覺得可以好多方法嘅。咁始終我覺得如果你做呢個動作咧，當然佢有佢嘅原因。咁咩原因咧？咁佢自己先知咯。 我有聽過嘅，我有聽過就係有啲朋友同我講話我唔係親身啊嚇，就去某一個人嘅屋企度食飯。 嗯， 啊，但係就唔好估個係邊個啦 ，OK？ 咁佢就話咧，去到佢屋企食飯嘅時候咧，有個 即係圈中人嚟㗎。 嗯，圈中人嚟嘅，咁佢就宴客。咁跟住佢就係我唔想答你，咁咧就係話咧，咁去佢屋企度食飯啦。去到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好奇怪，因為咧就有嗰張圓台，圓台嗰度嘅話咧，就大家譬如可能係坐到四五個人咁樣啦，咁啊客人有四五個啦。點不知咧就譬如當五個咁先算啦，佢擺咗六個人嘅位。 哇！ 咁啊就喂擺多咗一個喎，咁樣咁 主人就 話唔好多到，唔好多到，唔好亂講嘢。咁唔知噶嘛， 啊、但如果我係座上客，我見到佢咁，我梗係唔出聲啦， 唔出聲啊， 仲問啊？ 唔係，但係你啲好啲多嘴怪，好似我咁樣，我咁話喂，五個人咋，擺到個位做乜啫？一定會咁噶嘛。 我係客人，我會有少少唔舒服。 咁跟住個主人就喺度講話，你唔好多到，唔好多到，唔好亂講嘢，咁啦。 如果佢唔好亂講嘢就明噶啦。 係啦，咁大家都當然都唔出聲。咁跟住收尾之後咧，就都但係都忍唔住嘅，因為好啦，到開飯嘅時候，你又會發覺嘅就係咧，佢嗰個都。多出嚟嗰个位置，即系空出嚟嗰个位置，但系咧主人系夹送俾佢嘅， 嗯， 即系有碗饭， 梗系要啦。 即系 如果你就咁摆碗喺度，点叫供奉？ 系啊， 即系你拜神，你梗有啲供奉嗰啲祭品啦。 系 咁啊，即系佢总之就系有一个吉位嘅嘢，总之佢就佢食嘅嘢同你哋一模一样，佢都有碗饭摆咗喺个面前度嘅。 你唔好夹佢 噶， 咦？冇人食 喎， 你夹你千祈唔好掂。 系啦，咁啊，作为主人嘅话咧，譬如可能有个鸡啦，咁样跟住佢又会夹两嚿鸡俾佢，有嚿鱼啦，咁跟住佢又会夹两嚿鱼。总之个碟咧上面都有晒呢啲所有嘅嘢嘅，咁都忍唔住。 不过就系小强话斋咧，如果我坐上，我都好唔安乐， 唔 安 乐 噶， 唔舒服噶。 你同你同台食饭， 咪系咯。 咁到最终嘅时候就话听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即系多嘴怪。都要問佢，佢就話：喂，點解會咁樣嘅？你頭先究竟做乜嘢啊？咁都 sense 到有啲奇怪嘅嘢啦。咁、但係對方就喺度講，佢就話：其實我冇養鬼仔。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基本上係我屋企每一日都係咁樣嘅。就算我兩個人食飯啦，嚇、咁我都會係同就會係擺三個位嘅。咁而如果我唔咁樣做嘅話咧，佢會小氣嘅。咁、如果佢小氣，佢會點啊？佢唔幫我㗎。 嗯， 咁講。 即係其實佢對。嗰、那個 show 嗰叫鬼仔咧，佢係希望佢幫佢一啲嘢嘅， 幫佢一啲嘢， 無論運程上啊、等等 啊、 各方面 嗰啲嘢嘅。 嗱，咁頭先所講咧，呢一個名稱咧嚇，第一係一啲喺故事裏面啦、傳聞裏面啦、所聽翻嚟嘅嚇。第一冇事實根據啦， 冇， 我哋都係聽翻一啲嘅資料上啊，或者係睇戲啊得翻嚟嘅觀念。近幾年咧， 並不導人迷信啊， 並不導人迷信啊，純粹一啲嘅某一啲國家嘅風俗習慣。 冇錯。 但係近年咧，我哋聽到另一個。terms 嗰个 term 叫古曼童，到底古曼童系咪同样嘅东西呢？代表住乜嘢咧？好，我哋一阵间节目里边继续同大家分析一下，同埋另外同阿 Jessica 倾偈。 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骗我也要自讨拳头、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 相恋气味，失望掉却偏记起，讲一声真话好不好？ 今日继续真话的清高，佢时间11:25，听紧风骚烦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78%。头先咧讲咗咧，即系正如胡伟聪所讲啦，咁喺泰国又好，或者香港有啲人透过咧喺泰国买翻嚟，咁啊托人买翻嚟都好啦。咁啊有类似呢啲叫养鬼仔嘅公仔啊、牌啊等等等等啦咁样。咁啊，我哋之前头先讲咧就系比较负面啲嘅、恐怖啲嘅、神秘啲嘅，又或者好多人咧爱嚟帮自己啊吓，无论系做生意啊、赚钱啊，或者系 好运啲啊， 甚至有啲更加衰嘅咧就系整蛊翻啲敌人啊，诸如此类，系、 哦、 啊，咁样帮你整蛊啲敌人啊、嗯。我听啊，我睇啊，睇戏讲噶，我唔知道。咁但系咧，实际上古曼童又系点咧？咁样好似就系两样唔同嘅东西嚟嘅。好啦，以前咧，我喺睇一啲嘅媒体啊嘅访问，香港噶吓嗱，访问咗个女仔，咁、那个女仔咧就。嗰次我第一次咧，嗰個觀念有少少改變啦，因為聽嗰個受訪者所講，佢話咧，所謂古曼童其實咧就係一啲冇人收留嘅，或者係一出世夭折咗嘅 B B， 咁佢個叫嬰靈啦，即係靈體個靈啦，咁嗰啲嬰靈咧就需要。即係有啲人咧去收留嘅，或者係去供奉嘅，等佢可以繼續咧等待投胎咁樣，或者幫助佢投胎。咁所以嗰個女仔咧就收養咗好多。佢呢個咧同養鬼仔係唔同嘅，呢、這個咧就是一啲叫做功德嚟嘅，因為你係幫助呢啲叫小朋友嘅鬼魂能夠有個地方暫時安樂居住喺呢度，就有人去供奉佢啦。 但係佢哋又唔會話幫你做啲咩嘢嘅， 唔需要佢係啊，其實 唔需要佢有回報， 反而係你向佢做一啲嘅供奉，就唔係要求佢幫， 為自己做功德， 冇錯啦。 分別可能係咁樣， 分別就係咁啦。到底古曼童會係點咧？咁一陣間我哋都會訪問另一位嘉賓嚇、就係、是、Jessica。Jessica 以前做過訪問嘅啦，喺我哋 記得， 就講下啲佢睇到嘅東西。 佢細細個已經睇到啊嘛。 咁、但係如果你聽完頭先所講，如果係咁樣，你哋會唔會又好似釋懷啲咧？ 唔會，我都唔會。 即係冇改變你嘅觀念。 即係我覺得，若果你話真係要令到一啲譬如可能係即係譬如可能未出過世或者係點樣嘅一啲嬰靈也好，又或即係啲人係點樣去超度，或者係可以俾佢去投胎嘅話，我又唔 你直情唔想接觸係嘛？即係直情你寧願做大養佢嘅功德 係 嘛？ 因為我成日相信一樣嘢就係、咧，你攞咗啲嘢，你係要攞翻出嚟嘅。係、 啊，要填補翻。 即係有給就有嚇、就要付出。 係啊，我識得一啲嘅職業女性。咁佢哋年青嘅時候咧，可能各種原因咧，就冇要過 B B 嘅，係啦、就咁佢哋覺得咧，當過咗一啲年紀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咧嗰啲即係冇出到世嗰啲佢自己嘅 B B 咧，係會對佢有影響。 呢個講法講過㗎啦， 係啊，咁所以咧有啲女士咧就會係即係做翻相類似嘅嘢啦，所謂古曼童啊、養鬼仔啊等等等等嘅嘢。咁如果佢哋咁做咧，我反而係接受，因為佢覺得係自己可能係彌補翻。 我啲唔明喎，咁佢唔愛嗰啲。一二三啦，同嗰啲古曼童系两唔系唔同 B B 嚟噶嘛？ 唔系唔同噶，咁佢所谓拜嘅供奉咧，佢系for自己即系放弃嗰啲 B B， 即系救赎咁上下 啦。系啦，救赎 洗翻啲罪咁 样。我听嘅就系有一个做法，佢哋就会系譬如到咁上下大嘅时候，譬如可能过咗好多年啦，佢仍然个心系放唔低嘅。 系啊， 佢哋就会俾翻一个即系佢曾经唔要嘅一个 B B 嘅话，叫佢上位 即係俾翻個神位佢。 哦 ，OK， 係啦，俾翻個神位佢。咁樣呢啲都有，我諗都係 安撫 求個心安啫，即係求個自己係安撫自己嗰個心靈。你放唔低嘛？你自己曾經做過一個即係放棄咗一段生命嘅一個即係做法同埋一個決定咁樣。 令到佢嚟唔到呢個世界咁樣。係 啦，冇錯。 咁咧，其實喺呢個 Facebook 咧都有一啲古曼童嘅 fans 嘅 page 嘅，我上去睇過。其中有一條片咧，佢有個夜晚嘅 camera 影住咧，有支汽水咧，有支飲筒，有啲水咁不停噴出嚟嘅。佢就話佢喺度個細路仔喺度飲緊水玩緊咁樣，係啦。咁啊信不信由你啦。咁啊睇條片都係有啲水咁噴出嚟，咁可能係咁咯嚇。好，咁啊答半之後咧，我翻嚟咧同另外一位朋友 Jessica 傾偈噶啦嚇，就講到咧就到底喺佢嘅認知裏邊呢一樣嘢，古曼童同養鬼仔有咩分別咧咁樣嚇。同埋提提大家嚇，一陣間我十二點半咧就有點唱嘅時間。 冇錯，電話就係1872388，1872388。記住啊，你可以同我哋咧接聽電話嘅嗰位靚女咧就打個招呼嘅，佢名字叫做 Tiffany。 係啊，好靚女㗎， 靚女㗎， 冇錯。同埋你可以揀歌嘅，如果我哋揾得到，會盡量幫你播個你想播嗰個。 如果冇點唱名單，咪 冇錯啦。你話，哎呀，我嗰個女朋友好中意聽呢只歌㗎，情人啊。 女朋友 系啊，阿芳啊，中意听情人噶，咁、我哋可唔可以揾翻嗰只歌播俾阿芳听？ 又得啫， 又得。OK， 好，十一点半，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等等，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耀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期望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三周年的时候，能够同内地开展较有规模的通关，以让特区政府能够举办一些较大型的活动。林郑月娥说，香港社会各界都热切期盼通关可以免检疫回到内地，而昨天中央同特区政府已经发出了积极正面的讯息，就是双方的讨论和专家对接已经得到良好进展，他希望很快真正为香港居民带来好消息。他又说，免检疫由内地来港的措施已经顺利落实，回港已经安排近30万名的香港居民回港，而来港亦都已经有1万几名的非香港居民以免检疫的方式来港。终审法院驳回挑战新界丁权合宪性的上诉，一致裁定丁屋政策合法合宪。法院认为丁屋政策受到若干条法规以及基本法隐含但清楚的认可，相关权益完全建基于公法之上，政府是合法行使酌情权处理丁屋申请，权利亦都属于基本法第四十条中权益一词的范围内。对于上诉方指保障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的基本法第四十条受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有关反歧视条文所约束，终审庭并不认同，指出反歧视条文在原居民权益这项特殊议题上的应用被第四十条排除在外。湾仔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日前发现食水样本铅含量超标，水务处总水务化验师蔡德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事大厦其中一个单位发现超标，但未确定其他单位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大厦已经提供另类的食水水源，以及在公共地方张贴告示，确保其他用户知道食水可能受到污染，暂时公共健康风险已经消除。蔡德业指出，大厦系统相当庞大，已经要求负责人聘请专业人士详细调查，找出铅从何来和受影响范围。署方会密切监察调查进度，如果未能够在合理时间完成，期间引致公众健康风险，就可以公布大厦的地址。湾仔区议会主席黄宏泰在同一个节目说，署方至今未公布涉事大厦的资料，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担心，处理手法有更大的改进空间。中国政府援助约旦第二批新冠疫苗交接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体育城疫苗接种中心举行。中国驻约旦大使陈全东和约旦卫生大臣哈雅利出席。 陈全东在交接仪式上说，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同舟共济，密切合作，相互给予了宝贵支持和无私帮助。一旦参与了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并很快批准在约旦紧急使用国药疫苗，约旦人民踊跃接种，对中国疫苗投下了信任票。哈瓦里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對約旦的抗疫提供的大力幫助和支持。他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高度讚賞中國在深入開展國際抗疫合作，推動疫苗在全球範圍內公平合理分配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並表示中國疫苗將會有效助力約旦推進全國疫苗接種工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8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64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0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8，跌10蚊；盈富基金25.14，跌2.4；阿里巴巴160.3，跌5.3；美团280.4，跌5.6；友邦保险86.95升1.35；药明生物104.0，跌8毫；比亚迪股份313.0，跌2.6；恒生中国企业90.26，跌1.4；汇丰控股44.75，跌2.4；李宁94.2，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7，人民币6.4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88点，跌206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系升1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2.01美元，啱啱转咗系1,793.08美元，卖出1,79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隧，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里安苑。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头先曾经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里安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仲系比较多车，排到去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排到去里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东涌道满东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埋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呢？ 睇下乜嘢时间咯、 啊。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夏天咯、 啊。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新星嘉许大使曾比特全手打起精神的方法啦！ 当我一攰嘅时候咧，我就如果要逼自己啊要醒啦，咁我就会不停揾人讲嘢，咁所以身边啲人成日点解成日都会觉得好烦咧？ 因为其实成日你都觉得好攰， 成日都觉得有啲攰嘅时候，喂点啊，最近食嗰啲咩啊，就开始响烦住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嘅展翅故事。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朋友咧可以打定电话嚟18723188，12点半有我哋点唱时间。咁头先讲到咧，我哋今日不可思议咧就系讲及泰国有啲嘅传统咧就叫做养鬼仔，或者亦都有啲人叫古曼童，亦都我听过有啲人咁叫金童子，咁好多名称啦吓。咁第一呢个咧就系一啲嘅民间传说啊，并冇事实嘅根据嘅，咁都系同大家咧攞嚟讨论下吓，等大家知道啲嘢咁解嘅啫，唔系话鼓励大家去迷信呢样嘢嘅。 嗯，头先胡伟聪同我哋讲咗啦，系 呢个时候咧，我哋到另一位朋友就系 Jessica， 曾经做我哋嘅访问，佢都系睇到好多我哋睇唔到嘅嘢啦，即系佢同我哋咁讲吓。咁今日同阿 Jessica 讲呢个话题，佢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呢？好啦，不多思议，今日嘅环节咧就邀请到以前亦都嚟过我哋节目嘅 Jessica 啦吓，即系话好细个开始系 Hello Jessica 你好，打个招呼先。 你好 Jessica， 系啦系啦。咁如果大家唔记得嘅话咧，就提提啦。咁 Jessica 上次嚟讲下佢细个开始咧睇到一啲嘅我哋睇唔到冇错嘅东西啦咁样。而今日话题咧就亦都想同阿 Jessica 倾下啦。咁因为咧我自己咧以前咧对呢一样嘢即系所谓叫养鬼仔啦 吓， 系啦都有唔系想试就系想了解多啲。因为咧就我听过两种嘅讲法。后来咧，我喺网上知道原来有一个名称叫古曼童，甚至咧另外仲有人叫金童子啦吓，咁啊即系唔同嘅叫法，咁啊多数都系叫古曼童嘅。咁有啲人就话咧，古曼童即系啊养鬼仔，养鬼仔即系古曼童，但系有啲人又话啦，唔系古曼童系有分别嘅，古曼童咧就系一啲咧佛庙啊泰国啦吓，主要系一啲佛庙嘅和尚，咁就因为有啲嘅死咗嘅婴灵啦，咁啊冇人照顾嘅，又或者佢冇地方安乐。咁就将佢咧就系喺佢哋嘅同意之下，就将佢就摆咗一啲嘅公仔里边，咁就叫古曼童，就俾啲人收养照顾佢哋。咁所以点解要供奉啊？要俾佢食啊？就系咁嘅原因啦。咁所以今日咧就知阿 Jessica 呢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涉猎啦，系啦。咁所以就问问佢啦。不如你讲下好唔好啊？养鬼仔、古曼童，其实佢哋嘅分别定系本来就一样嘢嚟啦 ，Jessica。 系。分別是完全兩件事來的、哦、完全是不同的、 分別在哪裡 呢？講一下古曼童啦，咁古曼童呢就係、是、一個喺正嘅佛廟裏面請返嚟嘅公仔、而個公仔裏面呢係有小朋友嘅靈魂嚟嘅，咁而嗰啲靈魂呢亦都喺嗰個佛廟裏面經過佛廟嘅師傅加持同埋淨化咗，咁跟住就擺落呢個公仔度，咁而家呢個目的呢就係、是、幫佢哋去投胎，同佢哋念經啊做善事積功德，令到佢哋可以快啲去投胎嘅，咁呢個係正即係、正式請古曼童嘅目的嚟嘅、 即是话如果我哋了解嘅就係话你有一个古曼童你请返屋企，其实你请一个公仔返屋企嘅啫， 系啦，冇错啦， 特别富有嘅就 系就有个灵体喺里边嘅。 所以咧，头先阿 Jessica 讲一样嘢，仲有唔知拍档们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同我哋以同我啦，唔代表大家啦，同我哋以前谂咧，好多关于养鬼仔嘅有少少啱啱矛盾嘅，唔同嘅，就系、是、以前啲人话养鬼仔咧，就叫佢帮你做嘢啊嘛，叫佢去对你嘅仇家做啲唔好嘅事啦，或者话俾你听买六合彩买几号，即系类似类似，即系为咗个主人嘅。但系头先Jessica 提出古曼童就唔係，你其實收養咗佢之後咧，跟住你希望供奉佢啦，等佢可以早日咧能夠投到胎咧，咁樣 呢個功德嚟， 啱啱係 啦， 調翻轉嚇，係 真係唔同嘅。咁古曼童係真係for嗰個小朋友嘅靈魂。是做功德的帮自己亦都是帮个小朋友快都去投胎的。 是。 而鬼仔就完全不同了。鬼仔呢他是一个实体来的。咁鬼仔呢佢係要攞一个夭折咗嘅小朋友啦嘅尸体啦或者係有啲胎盘啦。咁嗰啲师傅亦都会挑选嘅可能要揀啲怨气重啲嘅或者譬如难产而死啦夭折嘅小朋友啦媽媽有咗 BB 然后去自杀啦或者车祸啦等等。咁呢啲呢就攞佢嘅尸体攞去烧干佢。做法事攞啲金箔啊经文包住佢而跟住用呢一样嘢呢就做咗嗰个公仔出嚟。咁佢要嚟做咩嘅呢係控制嗰个灵魂要嗰个灵体帮佢做嘢嘅。有啲有可能要施法啊我嚟做杠啊杠头啊我嚟修炼啊咁样样。咁所以係完全唔同。咁呢个就係攞嗰个鬼嘅灵魂咧，去控制住佢，而令到呢个鬼仔帮佢做嘢。 头先你有讲到 Jessica， 你就话多数佢哋都要拣选到嘅就系佢嗰个离开呢个人世嘅嗰个方法咧，就唔系话即系咁好咁开心嘅，系咪？点解要一啲比较怨灵咧？可以咁样讲啊吓，即系比较可能系有一啲唔系咁开心嘅一啲即系经历嘅一啲死去嘅 B B 咧？点解？ 即系点解要拣啲怨气重嘅？ 怨气重佢咪易啲去。修炼练到佢恶咯， 哦，即系要佢恶， 点解要佢恶？哦，咁样 系咪因为恶嘅咧？法力就大啲系嘛？法力大啲，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最大嘅分别就系咩咧？养鬼仔咧喺泰国系唔合法嘅，会有警察拉嘅。 哦， 但古曼童， 古曼童就系合法嘅。古曼童喺泰国嚟讲咧，好普遍噶，好普遍噶。其实嘅三四成嘅佛教徒咧，泰国咧都有养古曼嘅。咁但系佢哋就唔公开嘅，即系唔会坐喺度茶余饭后喺度倾。哎呀，你有几多个古曼啊？我又有几多个，唔会讲嘅。因为呢个都系大家嘅功德嚟嘅，即系唔需要攞出嚟宣扬。 系嗱，其实咧，我有诶喺香港咧试过有嘅上一啲叫古曼童嘅分享区啦，咁样咁亦都见过咧，有啲人就喺度话，我有古曼童啊，有冇人有兴趣啊？咁样咁我就即係你當係好似扮買家咁啦，咁同佢傾下偈啊，領解下咁樣。咁佢就話俾我聽咧，就從佢口中咧就有陽牌、陰牌。咁我想對正翻啊 ，Jessica， 可能就係頭先你所講噶啦。咁咩叫陽牌、陰牌咧？個陽牌咧就係好似頭先所講咧，就係一啲佛廟或者一啲冇真正BB 嘅任何屍體或者係骨灰冇嘅。即係總之就係有和尚，即係加持過嘅一啲係啦，公仔嚟嘅啫咁樣。但係陰牌咧就真係裏邊可能有擺咗啲骨灰啊咁樣樣。我相信會唔會就係咁嘅分別啊？即係就係鬼仔養鬼仔同古曼童，佢就係佢哋嘅口中叫陽牌同陰牌。咁佢都 嚇，因為有好多人唔識咩叫古曼童。咁就係會覺得啊，古曼童真係鬼仔囉，咁所以佢就利用咗呢個名呢去扭曲咗件事囉。 係 因為古曼童係一件正念嘅事嚟嘅，係真係做功德嘅。但有啲人就用咗古曼童呢個名會攞去做一啲自己要加啲咩人員啊、錢啊嗰啲咁樣樣。 雖然 呢古曼嗰個力冇鬼仔咁勁㗎嘛。 係冇錯，佢真係咁講。陰牌呢個力就大啲嘅，但係每一樣嘢你得到多啲你都要付出多啲。咁所以呢佢就話嗱，陰牌嗰啲呢就第一你真係要對佢好敬畏啦，或者即係你真係好錫佢啦，無論係供奉方面啊，或者佢要咩你要俾佢啊咁樣，同埋如果有啲乜嘢佢要發起脾氣嚟咧，頭先你都講咗啦，怨氣重啲噶嘛，咁有個危險性係佢會搞翻嗰個主人添，有冇聽過啊？ 有啊，有做过 case， 有几个 case 之前做过，就是有啲人养鬼仔，佢又养六七隻啦，咁但自己 handle 唔到嘅时候咧，就反而俾鬼仔搞翻转头，系黐咗线嗰人。嗯、 真系啊，神即系神经失常，心理 系啊，系啊。 好啦，咁翻嚟咧，我一阵间会继续同阿 Jessica 倾偈嘅，咁啊亦都讲到咧呢样嘢咧，系啊，听落都系比较邪门，嗯、可唔可以咁讲？ 系啊， 系啊， 嗯。 电话号码1872388，然之后咧喺12点，我哋除咗有你又知唔知之外， 12点半就系 1872388点唱时间。 唱时间之前嘅话，我哋仲有就系你又知唔知啊？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胆，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痛，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 讲过就系话，即系有一啲我唔知道究竟系古曼童啊，定系养鬼仔，就会系咁嘅。譬如可能嘅就系买嘢就要，譬如可能系公仔啊，甚至乎嘅就系喺屋企度食饭咧，要开个位俾佢噶噃。即系我听讲过系要系有啲咁样嘅情况。咁呢一种嘅话，其实系养鬼仔啊，定系古曼童嘅一啲平时嘅做法。 嗱，真系要睇翻嘅供嗰个人嘅本身咯。咁有啲人咧养鬼仔咧，就觉得要摆个位俾佢，即系我要尊敬佢咁样样。其实实质上，因为佢都系一个灵体嚟嘅。咁就唔需要，譬如你好似供一个佛咁样，咁你唔需要特登摆个位一齐食饭咁样噶嘛。咁有啲鬼仔就因为佢可能同嗰个鬼仔嘅联系已经好深。咁所以就当佢真係自己嘅仔女咁样，就觉得咁样摆喺度呢，同佢一齐生活呢，咁嗰个力又会大啲囉。 但係實質上，譬如養古曼嘅話，就唔需要咁樣做嘅。 嗯， 係咩？但我又問過一啲古曼童嘅賣家咧，即係咁講，佢話要供奉嘅噃，咁樣樣。咁不過就 佢、要供奉嘅，但係唔需要食飯，擺埋有個位一齊食咁樣。 哦 ，OK， 但係咁佢嘅供奉係意思係點樣啊？即係都有個靈位嘅。 系啊，嗱，通常佢哋真系供古曼童嘅咧，咁通常屋企都会有个佛坛嘅，譬如泰国人就会有个四面神坛喺度啦，咁、跟住佢嗰个神坛就摆喺上边啦，咁古曼咧就会摆喺个神坛嘅下边嘅，咁、但系佢又唔可以摆地下嘅，佢就会摆喺一个凳仔上面嘅，因为古曼都唔可以放地下嘅。 好啦，我想问若果你话即系养鬼仔又好，或者系古曼童又好 ，once 我已经请咗个翻屋企啦，我可唔可以用请？呢個字啦， 請 咗 翻屋企， 係啦，叫供啦。咁我如果我可唔可以話，即係我唔想啦，咁要點樣處置，或者係要點樣處置？ 你講呢、這個啱見到喺嗰啲顧問同佢 Facebook 咧，見到有一個人就係咁啦。係 啊， 哎呀，我家庭有問題，我而家我唔養啦。有冇師兄弟想收養我嘅顧問同？咁就好多人喺下面留言嘅。咁我唔知道佢後來需唔需要做啲咩嘅法事先至可以交接到啦，定係就咁好似交換一個 iPhone 咁？即系嗱，我俾你啦，我唔知啦，但系总之咧系有我见过呢个 case 嘅，即系有啲人话，我唔养啦，有冇人想接手啊？咁就有好多人话，我嚟，我帮你凑个仔女啦。 因为有时嘅咧，屋企你供奉得耐嘅一啲神像或者系点样咧，你送走佢嘅时候，其实你都有仪式。 不过佢哋会唔会嬲嘅咧？阿 Jessica， 如果你睇，即系嗱，始终吓佢觉得。有人交接啫，有人肯接手啫，但系佢喂，点解你养肯唔养我啊？我想喺呢度多啲，即系会唔会咧？你估？ 正式嚟讲咧，如果古曼咧唔供嘅时候咧，就送翻去佛庙嘅。咁 送翻佛 庙师傅就会系啊，佛庙师傅就会去处理咁样，系啦，就唔会话自己私底下去交换啊咁样送俾人领养嘅就好少，正式嚟讲就 系咪唔应该咁样噶？ 系啊，唔应该咁样做。 哦，其实虽然咧，头先我哋讲话古曼童咧系一啲叫功德啦，或者系照顾一啲冇人要嘅婴灵啦咁样，但系其实咧唔知咧，可能一般我哋睇咧都会觉得有啲。驚驚地，或者係有少少係覺得呢樣嘢都係唔好掂啦咁，你自己會唔會咁睇啊？都 要睇下你供嗰個人個心態。如果你真係一個善念去幫嗰個小朋友嘅靈體嘅話，其實就真係係做緊功德嘅。咁但係做功德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又唔一定要供古曼童。咁所以就真係睇個人咯。咁最緊要真係你去供古曼童就唔係養鬼仔咯。咁因為供古曼童其實都有啲禁忌嘅。有時有啲人唔小心犯咗禁忌，反而亦都會有一啲問題出現。 例如咧咩禁忌啊？ 就例如咧，泰國本地人其實就好熟悉養古即係供個古曼噶啦。其實佢哋就好少出問題嘅，多數出問題咧都係台灣或者香港嘅朋友嘅。 因為買翻去都唔知道應該點樣處理或者咩禁忌。 係啊，最大嘅禁忌係咩咧？第一就唔可以放地下啦。咁第二就係咧，千祈唔好俾佢咧沾到你嘅血咯。咁因为有个 case 咧做过就系有个台湾嘅朋友啦，咁佢就供咗两个古曼童，咁佢搬屋嘅时候唔小心整亲只手，咁只手流紧血嘅时候咧就掂到个古曼，咁跟住咧嚟紧嗰之后嗰两三年咧都发现哇好多病痛啦，运程亦都好差啦，咁后屘就发现咗原来嗰个古曼沾到佢啲血，而个古曼系好中意佢啲血。 哦，系。 咁因为个供养人咧就冇再俾血佢啦嘛，咁、所以个古曼 就搞佢啦， 系啦。 明白。仲有冇咩其他禁忌啊？我听过一个嘅，即系其实唔系禁忌嚟嘅，即系有啲人咧就喺又系嗰啲 Facebook 啦，就问啊，我想养古曼童，但我屋企有小朋友，惊唔惊小朋友同小朋友打交嘅咧？咁样系啦，因为你自己有个即系真系吓血肉嘅 B B 啦，细路仔啦，嗰个咧就系灵体嚟嘅，咁点可以将两个来自唔同嘅世界嘅可以摆埋一齐养咧？咁有啲咧就据闻都有养开嘅，就话唔紧要嘅，你同嗰个古曼童话嗱，我介绍你啦，呢、這个屋企嘅呢个我阿 B 仔嗱，做家姐。叫阿娟咁样介绍咗俾佢听就冇事噶啦，你有冇听过？ 系啊。其实因为首先之前讲啦，古曼如果喺正嘅大佛庙里边供翻嚟嘅咧，咁师傅已经同佢加持同埋净化咗噶啦。咁所以你咁供翻嚟咧，就唔会同屋企嘅小动物或者小朋友咧有冲突咯。咁但系如果真系唔系从正途咁样去供翻嚟咧，咁就好难讲。 明白晒、好啦， 好多 谢晒，多谢晒 Jessica， 今日关于养鬼张良古曼童啊，咁啊一次嘅多谢晒，咁啊有机会再揾你倾偈，好唔好 ？OK， 多谢晒， 拜 拜。 新冠疫情持续接近两年，各国政府都尝试过各种压抑疫情嘅措施，但疫情依然继续。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会从人类学嘅角度理解唔同族群对防疫嘅反应。 点解有啲人有事都唔去睇医生，有疫苗都唔愿打呢？ 到底防疫设施要点做先会见效呢？ 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防疫，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啱啱解决咗一个问题，因为个朋友咧，佢好想今日打嚟点唱，咁喺网上 send 咗 message 俾我，你打啦，咁样点知打嘅打唔到，咁啊加拿大嘅朋友嚟嘅，咁终于咧啊，系咪啊？我揾 Tiffany 揾出咗答案啦，搞掂啦，就系话佢屋企个 modem 有问题 ，modem 好劲啊，技术人员啊， 系啊 ，Tiffany 好 犀利， 呢个 冇系咪松翻螺丝整翻个 modem？ 或者系 唔好笑， 搣咗佢抌咗佢咧吓， 好唔好笑？ 咁所以咧，十二点半就可以同各位朋友可以倾偈啦，咁其他朋友亦可以继续打18723888。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翻嚟仲有你又知唔知 问答比赛、 你哋今日弊家伙啦， 有咩弊家伙啫？ 你好心嘅， 你日日都弊家伙 又点啊？好似你咁。 好，先咧十二点新闻。 十亿美元同其他援助，加强台湾嘅防卫能力，应对嚟自北京日益增加嘅压力。提出法案的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李斯以及罗姆尼和努比奥等共和党议员。路透社报道，那项是名为《台湾威慑法》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美国将会向台湾提供每年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用于台湾在2032年之前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和防卫设备。法案又建议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同时要求改善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以及扩大台湾军事人员在美国接受专业军事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机会。李斯表示，保卫台湾对整个印太地区未来的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地区普遍晴朗，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76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6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0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4，跌10.4；盈富基金25.12，跌2.6；阿里巴巴160.7，跌4.9；美团280.8，跌5.2；比亚迪股份312.2，跌3.4；药明生物103.2，跌1.6；友邦保险86.9，升1.3；恒生中国企业90.16，跌2.4；汇丰控股44.7，跌2.45；李宁94.5，升3.75。 外幣對港元嘅買價：美元7.783，英磅10.508，瑞士法郎8.524，澳元5.756，加元6.246，新西蘭元5.525，歐元8.9854。每百日元對港元6.8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52。日經平均指數報19,570點，跌224點。港金現價報16,660，升16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92.58美元，賣出1793.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隧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道一段挤塞，龙尾在水街。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东涌道满东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钟哥， 乜嘢事啊？老靓梁子希， 听咗咁多集十八廿二，听紧嚟学到啲乜嘢呢？ 知道好多二台嘅历史咯。 仲有呢， 要成为一个出色嘅 DJ， 一啲都唔容易。 无论条路几难行， 都会行得好开心。 因为有听众嘅支持， 多谢你哋。 十八廿二，听紧你， 星期六 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是 Shiga 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 主持人梁博士， 好嘢！李婆，仲有马小强， 冇错，我哋既系主持，亦都系参赛者啊！ 冇错，冇错。好啦，咁今日边个嚟先咧？ 梗系你先啦， 我先系嘛？好，冇问题，我已经准备好噶啦。 嚟啊！ 请听住，你又知唔知第一条问题即将送上？关于咧动物嘅 动物， 但系呢个动物咧就唔系讲一般嘅动物问题，佢系扯上历史嘅吓。 扯上历史好紧要， 嚟咯！中国喺上古时期，好多人敬畏大自然啊，将好多动物视为图腾。或者是吉祥物，知咩叫吉祥物啦？ 知道， 谂起佢就谂起好运嘅。喺秦汉时期，以下有四种动物系被称为四大长睡，长即系吉祥嘅长，睡即系睡兽嗰个睡吓。龙、凤凰、麒麟，同埋第四系乜嘢呢？再讲一次，喺秦汉时期。有四种动物被视为四大长睡嘅动物，有龙、凤凰、麒麟同埋乜嘢呢？以下四个答案，请揀一个。第一，乌龟，冇四眼龟，系乌龟。第二，白兽之王，狮子，所有舞狮嘅活动。第三， 狐狸。第四，长寿之星白鹤。好啦，到底除了龙、凤凰、麒麟同埋以下四种动物，边一种被称为四大长寿呢？ 我会将如果是五十五十嘅话，我会是乌龟同或者是白鹤。 冇错啦， 系长寿嘅意思，我系岁寿啊嘛。 嗱，响即系我研究历史咁耐啦，嗰啲青铜器，唔系你谂下，青铜器系真的有壳噶。你擘翻大隻眼， 佢唔望佢，佢直情唔望佢。 嗱，我覺得嗰啲青銅器， 因為你知唔知佢個樣好認真咁，講埋啲荒謬嘅嘢。 青銅器乜嘢？你上個青銅器， 青銅器裏面係啦， 有殼啊， 貴係長壽之星 啊 嘛， 係啊，貴都有啊，貴都有啊，所以就 係使咩講啫？ 唔係，我再講翻俾你聽。 佢係歷，佢係歷史學家嚟，俾佢講啊。佢係歷史學家， 我 揀 殼。 屎係邊個屎啊？ 屎抌啊！ 你婆拣咩话？ 我系即系五十五十个，我系学仔啊学啦，同埋咧就 贵啦， 贵啦， 我都觉得系。 但系你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睇先嗱， 龙一个 decision， 龙啦、凤啦，同埋麒麟 系啦，呢三样 呢三样都系冇。 我话咗俾你听噶啦，已经 系啊， 龙 冇噶喎，龙系 即系虚幻 噶嘛，凤都系啦， 系啊，麒麟都系啦， 系 啊， 系咯。 麒麟都是啊， 麒麟都是啊，都是虚幻。 我都是 揀 翻白鹤。 嗱， 你想下龙嗰啲爪啊、凤凰啊、麒麟都是那类似白鹤嗰啲爪。 我不跟你乌龟。 嗯，你拣乌龟。 乌龟。 好，四眼龟 有冇人中啊？ 佢未讲，你讲咋？ 佢白鹤啊，系啊， 乌龟 同埋白鹤。有冇人？ 好对唔住，系唔好嘅。 哎呀， 我剩翻两个系乜嘢？ 狮子， 保重。 狮子 同埋咩啊？ 狐狸。 狐狸。 我拣狮子啦，唯有 狐狸，我死都唔跟佢噶啦。就算佢啱我都唔跟。 各位观众， 系 我拣狐狸， 冇 啦，冇啦，举手不回， 你冇啊， 截咗标啦， 系啊， 截咗标，肯定系狐狸。 狐狸。 我快到啊！ 你坐翻喺你自己个行窗位啦！ 你博士啊，你话佢啦，答啱咪答啱咯。 梁博士啊， 咪咯，咪博士咯。 你话李博士啊？ 答案系狐狸，系咪最唔似答案嗰个？ 我要翻案。 狐狸系精嚟噶嘛？ 系啊。恐怕你坐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抱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病，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生咩大嘅呢首奔跑吧，屏幕爆了头，哪怕血再流，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 跑，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眼睛脚都跑，扭亲脚都跑，扭跛脚都跑。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弃约，我未会停，最重要每日赛跑、哦、我未喝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 好，回来你又知不知道我们第二个回合呢，由李婆先，是不是？ 哎，没错。 好，李婆出了。 好，我想问你们呢，想问这个就是动物题啊，定是其实是一些就是知识题啊？ 动物题。 动物题，好啊。 Golf。 靓啲啊。啊，咁我唔会 两条我都想听， 唔想知道。好嚟咯， 好 想问一问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大家咧都喺一啲嘅大草原嗰度咧，会经常见到嘅，咁就会见到啊斑马系咪？斑马系点噶？ 黑白相间， 冇错。想问一下嘅就系、是、斑马嘅黑白相间究竟啊系为咗啲乜嘢咧 ？A 冇咁容易被发觉 ，B 吸引雌性嘅斑马同佢交配 ，C 散热。D 冇咁容易俾嘢咬， 冇咁容易俾敌人睇到，系咪咁啊？答案系咪 啊？即系冇咁容易俾发觉啦，系咪？系啦，两博士系拣 A 系咪？好，重复一次，斑马黑白相间，佢哋啲毛系咁样嘅颜色嘅话，咁究竟系为咗啲咩嘢咧 ？A 冇咁容易被发觉。 咦，今日肥又唔玩嘅， 肥又唔喺度啊，好唔开心啊，肥又同学。 我突然间谂起，咦系，我上次唔使谂过，系 肥又高价。 我哋 calling 肥又 calling 肥又 calling 肥又，请快啲翻嚟。 肥又上次提提中我记得。 其实我哋应该要有一个咧，就系打电话问肥友，好唔好啊？攞佢嘅电话好唔好？好嗱，咁第二个 A 嗱，再嚟重复啊 ，A 就系冇咁容易被发觉 ，B 就系吸引雌性斑马 ，C 咧就系散热，而 D 系冇咁容易俾嘢咬。 我拣 A， 拣 A 系咪？ 嗯， 好。 再重申，嗰位读历史学嗰个同学，请问你 唔识啦？佢读历史学嘅啫嘛。 喂，同埋咧嗱，等下历史学同学讲，拣住先。 系， 我想讲咧，我有一次动物园咧，见到啲斑马咧，好得意喎，佢有一个嘅现象嘅就系咧，佢全部个 pat 向外，你知唔知啊？佢一群。嘅斑马咧，个头 喺里面， 全部个头向外喎。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秒你， 马咧嘅最大保护自己能力系咩啊？只脚 哦，踢你嘛，可以。 一有敌人咧，嗱你谂下，你行边度佢都系只脚嚟。佢个 pat 向外啊嘛，即系佢个个都系攻击你。 系成个外围都系脚， 成个外围都系脚。咁所以就你一行埋去咧，佢系咁踢你咯。 哎呀，好聪明啊！ 好，阿力之乐 点啊？喂，你系马嚟噶，话晒你都系马。 我话俾大 家识啊， 梗系识啦， 都系你个 family 嚟噶。 我喺森林流浪咗八年， 系我 玉海森林， 系咯，唔翻出嚟咪几好咯，定系喺重庆森林啊？ 点啊？ 第四个答案俾嘢咬， 唔会俾嘢咬， 系 肯定， 肯定 咩事啊？ 嗱，第一发觉咧，即系唔会。佢一樣獅子一樣見到你就咬佢，根本冇用。 哦，你意思係俾獅子咬？ 係啊， 即係俾嗰啲敵人。 你睇下佢喺邊先得㗎？ 係啊， 森林 喂， 森林佢有冇啲黑白相間嘅地方咧？ 點解冇？ 有咩嘢係黑白相間？ 你喺好遠嘅時候嘅話，你根本你見到咁嘅嘢咁咧，就全部都花碌碌㗎啦。 OK， 得啦，你咁嬲做咩啫？ 人哋話 點啊？ 人哋話森林裏面咧，依個火燭咧，你係睇唔到啲火噶， 係係啊， 有個理論嘅係， 冇錯冇錯，係啦，好啦， 俾嘢咬 得啦嘛，唔會咁容易俾嘢咬嘅係咪？ 鎖定， 好嚟咯噃，正確嘅答案係有人啱嘅。 肯定我啦， 系啦，正确答案咧就系读历史学嘅人，我竟然系答啱咗动物系啫，系冇咁容易俾蚊咬 啊！ 嗱，原来咧佢能够咧就有啲黑白相间咧，造成一啲蚊虫力嘅视觉嘅错觉，因为佢就哇我哇即系眼好晕啊！你睇唔睇到？即系我眼好晕啊！吉呢度唔好吉呢度，吉呢度咁样，所以避免咧就系被携带病毒嘅蚊咧系会咬佢哋噶。 咦，你知我同学今日争咗一分喎，犀利喎！ 系咪肥又上身啊？ 我都话我喺森林流浪咗八年， 嗰叫黑森林啊嘛，好食噶，我都知。 我都好中意食。 会觉 同形态观众，还是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勇，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今天叫做平凡人的自转啊 ，One Promise。你又知唔知史抌版？ 我 第三回合， 史抌强主持 博学。我早几年咧响欧洲流浪，去到欧。 哎呀，机器自己坏咗， 好邪啊！ 呢 机 一听啲方话就会坏。 系啊， 你再试下，你再介绍。 呢个系咪测谎机嚟噶？ 你再试 下，测谎咪啊？你再讲啊！你讲啲 真 嘢，你 讲 欧 洲流浪， 你讲真嘢咪得咯？ 我唔讲啊！ 你讲啊！你讲你欧洲流浪， 欧洲流浪。 啊，又坏，唔知点解你一 讲，你 一讲嘢坏。 好嗱，听住， 仲讲唔讲啊？ 唔讲，我以后唔讲。 以后都唔敢， 其实 嗰个测谎咪真系几好啊！一讲大话咧， 就 cut 咗， 系啊，即刻 cut， 冇错。 听住，喺荷兰咧，嗰啲旧厢车咧系黄色嘅， 嗯， 就唔同即系香港系白色啦，好多地方都系白色。咁其实香港都有三部系黄色嘅，咁佢一部 紧急应变噶嘛，嗰啲 ambulance 咧，就有个图案嘅，就冇个十字嘅。咁啊， 你讲紧荷兰， 荷兰嗰部吓你。四款嘢俾你揀，睇下嗰个系乜嘢个图案。 嗯、 我哋呢啲好博学嘅，完全唔使睇题目就。 哎呀，又坏！你一讲自己博学又坏， 我就好中意呢个麦，我想带翻屋企。 呢个又呢个系即系真心麦 嚟。系啊，冇错，真心麦系啊，诚实豆沙麦。 诚实， 我就拆出去。 以后佢一赞自己咧， 系啊， 话自己咩博学多才啊，英俊潇洒咧，个麦就有反应， 就系咯，几好啊，系啊， 哦，荷兰， 个麦冇声， 咩问题啊？快啲啦， 荷兰黄色嘅救伤车，佢冇十字嗰个符号嘅， 有咩 有乜嘢 系 啦？第一系一把剑，就代表对付病魔；第二系一条蛇，就代表咧蛇系有毒嘅，将啲唔好嘅嘢毒死。第三就是两个心心， 就代表一种关怀，即系唔想啲人坐救上车咧咁唔舒服。 嗯、 第四就系医生嘅听筒，就代表医疗。 嗯， 四个答案重复，兼代表对付病魔。第二个就系心心，就代表 错。二系蛇。 啊，对唔住，二系蛇，我都话要攞住嘅。 你问问题都问到甩甩流流。 蛇就代表毒啊，毒死啲唔好嘅嘢。 啲病毒。 系第三就系心心。 心心关怀。 关怀。 系 四就听筒。 好蛇。 剑 拣 蛇 蛇 嗯，蛇同剑两样都系嘅。你见到就有一啲嘢系一把剑，好似有条蛇咁样。 系、嗯、啊，我都系有嗰个印象。 系啊， 嗰、那个唔系剑嚟嘅。 是但啦，我拣剑。 系咩嚟啊？ 你有冇人啱？有冇人啱？ 咩嚟？咁系咩嚟噶？系咩嚟？我好想知啊！ 有人 嗱 h 都会删咪噶 h 都会删。咁威我度，你耐得 咁你长期删我个咪就算啦。答案就系啊，锐锐啱啦，蛇代表，因为蛇咧佢会甩皮啊，脱皮啊，就代表咧重生啊。 大懒蛇会唔会甩皮噶？你会唔会甩皮？我想问下。 系啊，甩紧，甩皮甩骨添。 你唔系叫甩皮，你啲叫赖皮。 唔系啊，会保证甩皮甩骨。 你个人赖皮。啊！ 哎呀，好攰啊！咁 有几啊？系你啫嘛？ 佢好攰啊！ 其实你睇佢头先咧，佢咁惊咧，佢 skip 咗蛇，你应该捉佢条路啦。 系 我唔识噶，梁博士， 你真系唔识噶。 skip 佢条路，唔系我记得佢就 系 有讲紧啲医学嘅嘢嘅话咧，系有讲过有蛇嘅， 就 唔知缠住啲咩嘢咁样嘅。我系记得系咁样。 我 就 记得蛇缠住把剑嗰个画面， 系咪？ 系 啦，但系乜嘢咧？咁我唔记得，好似系讲紧话，即系你作为一个医生嘅话，唔知要住宣誓点样。是去不是警恶情， 我不讲啦，费事又删我个麦。 你不讲乜嘢啊？ 解释你听，我 解释啦。嗰条蛇缠住啲咩嘢？系咩意思啊？ 唔讲啦，费事。 不过咧，如果我自己咧，即系一般咁睇啦吓，即系其实十嗰叫救伤车，如果整个十字啊嘛，好似就系最直接咯，嗬。 系啊， 可唔可以咁 啊？ 全世界都系十字伤，又系救伤。 即系同医药有关嘅嘢咯，就 系 十字咯。 即系摆蛇，我觉得其实怪。其实你系咪睇错资料噶？ 我唔系嘅，蛇系啱嘅，系同嗰啲医学系有关嘅。但系嗰个原因系乜嘢，我已经唔记得啦。好耐之前，好耐之前。 因为蛇系 会蜕皮啊嘛， 蜕皮。 但系你个解释嘅系啱嘅。 啱，真系。 甩皮就即系代表咩咧？ 重生。 哦， 重生 ，OK， 晒伤， 甩皮甩骨就代表成日俾人闹，闹到甩皮甩骨， 讲大话咯，又或者 hea 咯，甩皮甩骨咯， 或者自己喺度作一啲关于自己嘢， 系啊，冇错啊， 博学多才啊，咩欧洲游历 啊， 森林嘅流浪 啊，咁嗰啲啦，系咪？又废话， 以后个麦咧会有嗰啲叫做人面识别，一听呢啲咧就 AI 啊，冇错， 智能麦， 几好啊，智能麦系咪？ 智能 麦，我觉得诚实豆沙麦好正。 个你又少啲废话，知唔知？你一讲废话，个咪会散。 咪就 系 咯， 我未必保证到你噶。 冇必要，我你唔需要保证啦。 保證 你每一日都系咁。你既然系一个咁嘅人嘅话，我仲听你保证，我仲要傻噶。 诶、哎，好啦，喂，快到十二点半，27度气温，相对湿度78%。听完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咧，我哋就会有点唱嘅时间。好嘅， 好 冇？打咗嚟嘅朋友等住咯， 我 一会 打 翻俾你嘅。 Yes,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一个大湾区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期望明年二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3周年的时候，能够同内地开展较有规模的通关，以让特区政府能够举办一些较大型的活动。林郑月娥说，香港社会各界都热切期盼通关可以免检疫回到内地，而昨日中央同特区政府已经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息，就是双方的讨论同专家对接已经得 到良好进展，他希望很快真正为香港居民带来好消息。他又说，免检疫由内地来港的措施已经顺利落实，回港已经安排近30万名香港居民回港，而来港亦都已经有1万多名非香港居民以免检疫的方式来港。政府欢迎终审法院驳回挑战新界丁权合宪性的上诉，维持丁屋政策合宪的裁决。发展局表示，政府会继续根据小型屋宇政策如常接收和处理小型屋宇申请，并继续在处理申请的过程充分考虑不同因素，包括申请人的原居民资格、申请建屋地点的规划用途和配套设施等。小型屋宇政策自1972年起实施，批地方式包括以免费建屋牌照方式，容许申请人在其私人土地上兴建小型屋宇，以私人协约批出政府土地，同埋以换地方式批出契约。发言人认为，基本法第40条定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区保护。终审法院确认小型屋宇政策的所有环节，即是免费建屋牌照、私人协约和换地安排，都属于基本法第40条内的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海关上个月从巴西海路入口的一个冷冻货柜检获大约260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亿元。近日拘捕6名的怀疑涉案人士，正是通缉一名在逃本地男子。海关说，本案源自去年5月从厄瓜多尔海路入境的飞机引擎藏毒案，当时发现217公斤可卡因，但毒贩利用空壳公司隐藏贩毒人物和线索等，未有人被捕。经过深入调查之后，透过一个传真机号码揭发有人利用有关的空壳公司，要他安排货柜入口和本地物流。形容这个跨国贩毒和洗黑钱集团已经被重创。政府刊宪宣布元朗区议会屏山北选区一个的议席出缺。高等法院在今年的9月28日裁定，元朗区议会屏山北选区民选议员杨家安并非妥为选出，根据区议会条例，其议员席位由当日起悬空。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85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69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0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4跌10.4，盈富基金25.14跌2.4，阿里巴巴160.8跌4.8，美团280.6跌5.4，比亚迪股份313元跌2.6，药明生物103.5跌1.3，友邦保险86.9升1.3，恒生中国企业90.2跌2毫，汇丰控股44.7跌2.45，李宁94.65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4，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已经平均指数报29,565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6,6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3.59美元，卖出1,7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咗好多老朋友翻嚟，一齐分享广播四十年嘅难忘回忆。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最后嘅半小时啦。我鍾意呢一个留言一定要读先啊。呢、這个叫 Maggie， 佢话：哎呀，我真係鍾意你呢个咪啦 ，cut 走啲无聊话题，千祈要保留呢一个 function 啦、 啊， 好好啊。 Maggie 系嘛？ 系啊， 我记住你。Maggie， 你不如自己好好地检讨下，好过你记住人哋啦。 我记住个说话，我检讨自己得唔得？ 又中意讲大话又记仇啊！其实呢啲咁嘅人， 好啦，我另外好多人留言啊，读下先啊。四万咧，佢话咧点俾阿锐锐听，祝佢日日都要 keep 住人靓声甜。 多谢。 系啦，阿 Jason 就话今朝啲歌好听啊，咁样样吓。Helen 咧就话点咗俾所有听众听啦，开心心过每一天嘅。另外咧 ，Bonnie 佢就话听过以前有讲法，用低筋面粉咧加水洗蔬果。安全又天然、就是咁啦。另外有位 Oscar， 佢想点韩国歌俾一个中意食韩国菜嘅朋友。不过今日嘅时间咧未必够可以播到韩国歌，因为我哋已经有啲炸嘅听众咧，有啲歌曲咁啊，下次再帮你播啦。 系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打通我哋嘅1872388嘅有佢，佢就系 Shelly。 Shelly Wong， Hello，Hello，Hello， Shelly 你好， 你好， 喂，你好啊 ，Shelly 你而家喺边度啊？身在何地啊？ 我而家喺加拿大啊！ 加拿大边度啊？ 长途电话。 多伦多。 哇，都好冻啊！而家 系咪啊？ 十度啊！ 而家开始冻啊！呢系啊，呢个礼拜开始零下，朝头早就零下 零 三度咯。 多伦多可以好冻、啊， 好冻噶多伦多。 咁、要唔要着好多衫啊？出街？ 唔出街咯，咁咪唔使着。 其实同香港六七度差唔多咯。 即是體感是吧，即是你感觉上好像得六七度是吧， 是的是 的是的。Shelly 今天想跟是你说。 其实听到很冷，其实不是很冷，如果零下两三度。 可能你習慣咗啫， 我 听落，我听落，我都好多人惊。 系啊，睇下湿唔湿啦，同埋大唔大风咯，系嘛？ 好 ，Shelly 你同边个想讲啲嘢，同埋点唱啊？今日 系啊系啊，我想点唱，因为咧我个女就。而家喺香港， 系 咁佢就十五号生日，咁我想点唱俾佢听啦，因为我哋呢边就好少有啲咁嘅节目嘅，可能有我唔知嘅，因为呢边啲电台我都唔系好听， O K 啦，咁 你先生打嚟， 咁跟住咧，咁跟住十四号咧就系我嘅好朋友苏怡昌生日啦，咁我哋就点唱俾你听啦。 好好啊，即系十四号就系阿苏怡啦，你嘅好朋友啦。另外十五号嘅就系你女啦。 十五号就我个女。 啊哈，赶唔赶得切翻去同佢庆祝生日啦？你 佢赶得切翻嚟，佢赶得切翻嚟。 佢翻加拿大，阿女会翻加拿大系。 啊，正啊！ 系啊，其实佢翻嚟一个月噶咋，怕阿公公噶佢。 啊，真系 乖女啊，好孝顺啊。 系啊， 但 系佢就 quarantine 咗十四日。 哦，系喎， 系喎， 要 啊。 系啊系啊，另外我仲有一个朋友听紧嘅，叫阿 Jo， 咁佢话点埋俾佢听。 好啊 ，OK， 咁系啦。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知道有翻你哋 三个做节目咧，我就日日喺度听重温。 哇！ 揸车，我揸车嗰阵时听，我度揸车一路系咁系喺 highway， 我系咁喺度笑。 你小心啲， 小心啊、 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你小心。 真系小心啊！唔做得咁噶，我担心噶。 系咪啊？尤其是有小强。 系啊，我啲真话嚟噶。 我好中意听你俾人糟质啊！ Yeah! 我写埋你个名字先， 哎、我攞晒牌。 Shelly， 头先嗰个 Maggie， 我写低晒。 Shelly 系咪特别中意听到我糟质佢啊？ 一锤一锤，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bang bang 声咁打埋 佢。糟质佢嗰度就好好笑，好开心。 听唔听到啊 ？Shelly 啊，如果你真系有啲咩问题咧， 有啲事，佢咪好似有啲事，咪好似有啲。 佢咪有事，佢出唔到声啊！而家系啊，唔好意思，我哋会搵人整噶啦。好，多谢 Shelly 电话啊。这首歌你是想送给阿女，送给阿女听的这首歌是不是就是叫做偏偏 喜 欢 你，是啦，也都预祝他的朋友在14号阿Sue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废话、氹话嘅一个咪， 冇错。 咁、啊、我哋最近装咗，啊唔知点解净系啱啱得一个咪啫，就装咗佢嗰边。 我喺度深切向两位道歉。 唔系嘅，其实我哋嘅咪都有呢啲咁嘅嘢。 不过我哋冇改 呢啲 function 嘅，但系我哋冇讲呢啲嘢，所以佢唔会 cut 我哋啫嘛，系咪、 啊？你做佢又先讲呢番说话。 你试下用我咪啊！如果你唔信嘅话，你试下用我咪啊！一样系咁嘅咋。我一隻手我哋冇講大話，我一隻手我哋冇講大話。 都 係 喎， 你而家用 咪？ 嗱嗱嗱， 你先用， 我同你調轉啦，我同你調轉。唔好，係啊，費事一陣間我 哋合你啊。你試下用嗰個咪講咩歐洲流浪啊？嗰啲嘢，你試下講歐洲流浪啊，講自己。 Oh my god！ 誒，冇咗聲喎。 嗱，我试下用佢嗰个吓，喂喂喂，我觉得我自己人靓声添，唔好试。 又声，屋企奇怪，真系啊！呢、這个麦好犀利吓，好啦，喂，接电话啦吓。 古惑的麦啊！ 另外呢一位阿发发系咪？发发， 发发， 喂 喂 喂喂 ，Hello， 喂发发 ，Hello，Michael， 系啦， 到你啦。 哦，仲有前面剪短，后面留长，指抌强。 系啊， 发发 嗰、那个叫 我今日摘开咗名 ，Maggie Shelly， 我摘埋你名，你三个。 你嗰个蛇嗰个故事有少少问题、哦。 嗯，点解啊？ 其实好多个版本嘅，你上网 Google 下啦、 啊。有个听众话嗰系摩西啊，系咪啊？ 系啊，公元前十四世、 摩西 一千四百年，摩西就用啲权杖去医啲俾毒蛇咬到嘅人。不过马小强嗰个答案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嚟嘅。 哦 ，OK。 问下 Doctor Eric 啊 ，Eric 啊 ，Doctor Eric 应该一定知嘅。 发发，你咁样讲，你开唔开心啊？你知唔知道你伤紧一个人嘅心啊？ 点解我你个麦唔会识嘅？ 你系咪好中意呢个新设计嘅麦啊？ 系啊，几好啊，几好，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 啊 嗯、今个礼拜咧，我哋播咗你个古仔咧，发发咧就系、是、听众啦。虽然大家写咗古仔，我哋都用咗嘅。如果大家有听咧， 犀利啊！发发， 多谢你，多谢你。 有咩感受啊？想莫讲咩啊？ 其实咧，写完之后咧，我觉得真系领略到咩叫做广播界嘅。大老官，你哋真系交足氣甲得好犀利。 即系你讲演绎嘅时候， 系啊，因为写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都学到啲嘢，因为写嘅时候咧，有时自己会联想到一啲，即系你哋会点译啦，点演绎啦。但系其实语气嗰啲嘢写唔到，咁其实我又觉得你哋即系发挥得同我想象系完全唔同，但系即系 beyond 我 imagine 到嘅咯。 哦， 咁、我又唔觉得改咗好多，我觉得大致上咧 我哋唔諗住改好多㗎、啊、其实阿 Sarah 諗住只係将佢一啲场口调到咗嘛。 係呀係呀係呀。 但冇我都係终于原著到最后咩我觉得因为呢个系你嘅故事。 係呀、 其实写緊第二个㗎啦呢个嚟嗰个轻松版呢不过见到就前日阿史氹强突然之间写得咁劲呢我而家腾太唔敢写。 唔使驚係呀。 其实 我冇嘢讲，我完全冇嘢讲。 其实咧，阿史氹强个剧本冇噶、所有嗰啲笑位其实我哋自己加嘅。 系啊， 系嘛，系嘛，系嘛。 佢个剧本本来好闷嘅。 我本来我谂住咧写一个故事咧，系围绕阿史氹强同阿芳芳同阿肥仔嘅故事。 诶、OK， 我觉得系嘛，即系阿肥仔同阿芳芳争。 咦，你喺度跟咯我哋嘅节目，你连肥仔都识讲啊？ 我谂住 KO 佢嘅，即系话咧，你哋演绎嘅时候咧，唔好俾佢参与，唔好俾佢知。咁然后咧就叫佢自己写翻一个。咁然后我就 KO 咁样。 哦， 写啊写啊写啊， 系嘛， 即系一提两写，系嘛。 另外咧，我有个建议，琴日听完啊 ，Doctor Eric 好好笑啊，可唔可以有一次邀请佢帮你哋客串啊？ 哦，呢幕 Doctor Eric 系啊，我就 叫你叫唔好俾啲宠物舐舐咩舐 啊 舐 你 落 啊！ 有故事大纲，如果譬如话阿 Michael 做一个宠物主人，阿瑞瑞做一个做一只宠物贵妇狗，咁啊 Doctor Eric 又做翻佢嗰个，咁然后我净系联想到咧医你嘅时候揾黏膜喺边度嗰度已经好好笑啦。 哦，但我唔想做一只狗咯。 你做只猫啦，不如。 但冇黏膜喎。 你有嘅，或者叫红色嘅地方吓， 系 红色嘅地方。 多谢你、啊， 好多谢。喂，咁嘅时间有限啦，阿发发，你啊呢只歌送俾妈妈系咪？ 系啊，佢11月15日94岁生日。 好， 咁因为下个礼拜我冇时间打到嚟咧，咁所以做一个礼拜打嚟先。 妈咪嗰张相好可爱啊， 好可爱， 多谢你啊，你真系好开心听到之后。 咁就好，最紧要老人家开心， 继续支持，多谢发发， 多谢发发。 你话嗰故事录俾佢听咧，我就谂住咧，下次有机会即系翻美国探佢嘅时候咧，就喺车度播俾佢听。 哇！ 咁然后咧，睇下佢会以为真系收音机播紧噶嘛？ 你可唔可以将佢录咗之后嘅话咧，你而家俾佢作为一个生日礼物咧？ 系啊， 我又担心到时佢嘅反应系点咯？ 哦，因为你想在场。 系啊， 即 我想在场， 咁啊系，即场 反应。 但系我又会录翻今日点唱嗰啲嘢俾佢听嘅。 好啦， 睇下佢反应系点。 好，多谢多谢发 发，多谢发发， 多谢晒， 系啊， 系咁 ，OK， 拜拜， 拜拜。 好啦，听多一个电话先，阿 Evan 系咪啊？ 系 Evan， 系啊， 系啊 ，Evan 你好， 你好啊 ，Evan， 你好，三米你好， 你好， 有咩点唱啊？今日？ 我九号生日啦，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同埋我朋友17号生日咯 ，Annie 叫。 OK， 咁即系你点庆祝你嘅生日啊？ 系啊。 我哋成班一齐行山嘅，咁咧到时行完山一齐去牛头山食嘢咯。 哇， 哇正啊， 系啊， 正 啊 你。 生日嗰个使唔使夹钱啊？ 要啊， 佢好计较呢啲嘢嘅，系 系咯咩？你咁老土， 我 真系想问安井观音系咪？ 系 我问下得唔得？ 生日咁喜庆，唔好计较啦。 但你唔好问 啦，系啦系啦， 我系啊。 好啦，咁我哋借埋头先发发只歌送埋俾你听，好唔好 ？OK， Happy Birthday 啊， 多谢， 生日快乐， 二 方。 多谢多谢，好啊，拜拜， 拜 拜。 真的爱你 ，Beyond 嘅呢首歌曲。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眼睛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失破无尽真因，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因，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真的爱你，好啦，时间仲有五分钟，晏昼一点钟，听埋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喂 ，Hello，Hello， 你好，大家好， 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 ，Michael 好 ，Sarah 好，马老师好， 啊， 点解次次系我个名都排最后嘅啫？ 压轴， 咁你系啊嘛，你永远都系排最尾嘅啦。 咚咚咚咚， 你唔记得我上次讲咩叫压轴咩？又压又轴啊嘛， 唔 记得咗， 咪系咯，系啊，系啊， 删自己个麦。 我个咪，我冇讲错嘢啊，系啊，冇错啦吓。咦，你个咪又冇声啊？哦，你一隔我原来又冇声噶咯噃。 正义的咪。 咁你唔好再讲啲唔好嘅说话啦，得唔得？ 好嘛 ？OK 啊 ，OK， 我有翻声啦。 系啦，好细声。好 ，Wendy 你好嘛？ 你好，好，大家好。 大家 ，Wendy 应该都系听咗我哋好耐噶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多年嘅听众啊，好，咁今日 Wendy 打嚟有咩点唱？ 我想点俾我仔仔生日嘅， 系 吓，因为佢叫嘉永， 几多岁？ 几多岁生日？ 十七岁啦。 哇 ，Michael 哥哥，你应该记得佢啊？ 记得记得记得，好靓仔啊！我记得佢，好 靓。呢啲就系真小鲜肉喎、 啊，小鲜肉啊，系啊。 系啊，曾经啦，曾经啦。 点解话自己个仔曾经好靓仔咧？ 曾经好靓仔啦，而家就冇咁靓仔啦。 唔会啦， 有一种成熟嘅男人嘅味道吓。 十七岁真系变大个仔啦、 啊，大个仔嘛，自己有自主啦嘛， 系、嗯、变声啊， 嗯，系啦、 啊，变啦、啊、变啦、啊，乜都变啦、啊、佢， 嗯。 变得更加好吓，咁、啊、做妈妈责任啊，可以慢慢松翻啲，可以好多嘢佢自己 take care 自己啦。 系啊，我都要请教啊，真系开始辛苦啲咯，但系希望佢嚟紧星期二佢十七岁，就真系另一个新嘅 大个仔 生活啦，系啊，大个仔啦， 好 系啊， 好咁、啊、另外 咁都唔系祝埋我自己啦，我都系喺嗰日旧历生日啦， 哇，好事成双。 啊系啊，多谢多谢多谢。 好，咁啊 ，very good 啦 吓。 有啲希望就系嘉荣咧生日快乐之外嘅话，学业进步啦。 好 嘛，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勤力做功课， 多谢 Wendy 吓，唔该晒， 唔客气， 拜 拜拜 拜。 另外仲有代讲嘅有啲朋友仔啊，都打电话嚟嘅，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咧，所以咧就有啲可能都听唔到电话，所以咧又有个 Kitty 啊，想希望咧送一首歌曲咧就系俾佢嘅朋友 Rachel， 因为琴日咧系生日嘅，所以喺度补祝佢生日快乐。另外咧仲有 Amy。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咧，俾身边嘅十一月之星啊，包括一群嘅神韵 group 啊，以及咧就系同学会嘅所有朋友仔。 好啦，时间系啦， 系啦，疫情之下嘅话咧，个个都咧身体健康，开心愉快吓， 开心 啊！ 好， 时间翻嚟晏昼一点钟，时间真系唔系好够啦，咁所以留翻俾咧，我哋下个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系、有张学友哥哥呢一首《夕阳醉了》啊，下个礼拜要同大家再见，饮 杯， 拜拜。 落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的心。别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吗？这样浪漫可惜放任，红红泛着酒窝的浅笑，何时愿让我靠近？将心偷取了。